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6:08啊，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权豪小白啦，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啦，咁啊，继续咧同各位听众咧喺电台入边咧啊，收音机嗰度咧就见面碰面咩都好啦，咁啊，希望大家今日咧都精精神神，早上嘅时间咧就系嚟到啊6:09啊，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嘅早上啊，早晨，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沟通咧非常之重要，因为沟通能够令到我哋可以有更加深入嘅对对方嘅一种嘅了解，同埋增加大家嘅信任。今日嘅你，如果能够咧喺同身边嘅人多多倾偈，多多倾谈，将心入边嘅想法讲出嚟嘅话咧，咁啊肯定系一件好事嚟噶噃。多啲沟通亦都有助于团体佢哋嗰个嘅进展所长嘅发挥，所以希望大家今日如果有啲嘅说话可以讲嘅时候，不妨多啲讲。同埋今日好特别，因为大家唔需要再戴住个口罩，可以选择咁样啊！我除低个口罩，好开心咁样见住你，睇到你嘅笑容，睇到你露齿嘅微笑，喺度好好地倾谈，大家打开心扉。 仍然在远方。追我梦与想，继续怀疑你，却有这么漫长。从前你会想，感觉是相逢。你若原谅我，我亦要懂得释放。过去每日同路往。不懂珍惜那些境况，这晚我独来独往，却是太后悔浪费共对时光。你这刹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再相伴再碰？我已要是无回响，世界与我又何干？温暖是梦想，每日来又往，也像隔一道墙。回头又再想，心里自奔放。你若能回忆，怀念已找到方向。过去每日同路往。不懂珍惜那些境况，这晚我独来独往，却是太后悔浪费共对时光。你这刹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再相伴再碰？我已要是无回响，世界与我又何干？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再相伴再碰？我已要是无回响，世界与我又何干？原来仍然是你，叫我永不断自强，如晨光。 Thank you. 上的时候六点十三分，找你有黎明一首的作品《情深说话未曾讲》。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四分的时间，晨光 Coffee Time。政府宣布3月1号开始就全面撤销口罩令，室内和室外无需就佩戴口罩。不少香港人都在网上面好热烈讨论明天是否戴口罩，即是今日。随着很多的地方都解除口罩令，所以见到就大家的方向都是想复常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啊，就有向一些忧虑者就讲出你的睇法，都挺值得在朝早的时间跟大家 share 一下的。他们讲到就是五个仍然戴口罩的场合和情况。其实他们早在2022年9月的时间已经发文讲述应不应该将这个口罩抌落垃圾桶啊。因为有很多的地方都已经解除了这个口罩令，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是继续戴着口罩的，尤其是一些譬如高风险的染疫者，或者就是跟他们一起生活的朋友。那时的篇文章指出，就即使周围有很多人开始不戴口罩，但部分人仍然都是担心染疫的，忧虑部分地方可能的传播率是仍然高的。这个联盟就指出，在某种的情况底下仍然建议大家戴着口罩，并且列出就是五个的例子的。好了，第一就说到假若你生病，咁呢个咧就系除咗系联盟建议之外啦，我自己都觉得系一般嘅功德啊。如果你唔舒服嘅，咁就唔系话要全个香港嘅人咧就戴口罩防你啦，咁你应该自己戴翻个口罩，防止咧就系呢啲嘅病毒咧就传播开去。因为若果系譬如打乞嗤啊、咳啊，或者系各样嘅情况嘅话咧，你戴住口罩咧系可以保障到其他人啊，避免咧就受到呢一个嘅感染，而且同一时间当然系保障翻你自己啦。因为你喺生病嘅时候，亦都咧就唔需要咧就同一时间面对住大量嘅病毒啊喺空气当中咧就传播俾你。好啦，这个文章亦都话到喺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嗰度，例如系巴士、火车，佢哋冇足够嘅通风系统去到过滤包括新冠病毒在内嘅病原体嘅话，咁呢啲情况咧，大家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面亦都系好逼啦，所以咧都应该咧系戴翻个口罩噶。嗱，飞机嘅空气过滤系统咧就会好好多啦，但系乘客咧就要逼埋一齐。如果你话哇，我长途机我欧美嘅。咁你知下下都讲緊即係十个钟起跳㗎啦。咁所以呢係咁耐嘅时候嘅话呢，咁都係航空公司唔会要求嘅。咁但係你就自己睇下会唔会为咗自己健康着想啦。特别一啲譬如係免疫力低嘅朋友啊，或者係长者幼童呢，都建议呢就戴返个口罩㗎。挤迫嘅室内空间通常都会增加一啲嘅叫做感染风险嘅。咁任何一啲譬如系大型嘅室内嘅剧院啊、音乐场馆啊，咁佢哋又话到大家又可以考虑喺呢啲情况底下咧，就戴翻个口罩。仲有两类嘅情况嘅，咁就系话到啦，建议啊喺天花板好高嘅大型超级市场、商场当中啦，咁风险可能会较低嘅。咁但系喺一啲你见到天花板好似好低嘅狭窄商道入边，例如系一啲小型嘅超级市场啊。咁其实嗰一类嘅风险咧，可能相对嚟讲就会较高啦。仲有咧就系未打第四针嘅朋友啊，呢个联盟就话到，由于病毒咧经常都会变种，咁而且对于咧就系抗新冠病毒嘅抗体水平会随住时间减弱啊，咁未喺近期接种疫苗嘅朋友咧就有较高嘅感染风险啦。戴口罩咧就有助降低呢一个嘅风险。今日你自己嘅选择咧会系点样呢？我自己的选择咧，都即系都近呢个嘅联盟所建议嘅，就系会喺一啲譬如高风险啊，如果我乘坐交通工具，或者发现咦呢度地方好似人多咗少少，咁我都会选择咧就稳阵啲啊，戴翻个口罩。但如果你话喺人比较少嘅地方嘅话咧，可能都会想歇一歇啊，等自己个嘴巴同个鼻咧可以俾其他人见得到，展露翻笑容啊嘛。

朝头早嘅时间咧，可以同听众啊睇一睇咧成语百科、哦。今次嘅故事背景咧就喺秦朝末年，大家都知道啦。项羽得知道咧刘邦先攻占啊秦朝都城咸阳，咁啊好怕刘邦咧就同佢争夺呢一个嘅皇位嘅。啲士兵就讲啦：，喂，好消息，好消息啊！沛公啊，啊率领大军咧就攻入咸阳，秦朝灭亡咗啦！一听到嘅时间咧，项羽就话：呢个系坏消息，刘邦要同我争天下啦！后来刘邦咧就喺鸿门赴宴嗰度就向项羽谢罪，讲明啊自己咧就冇呢一个野心争夺皇位。佢就话到啦：我军攻下咸阳之后，驻军函谷关，咁啊都系为咗恭候大王入城啊。喺席间啦，咁啊项庄以舞剑咧就助兴为由，咁啊想借机咧就杀咗刘邦。大家都记得啦，项庄舞剑啊嘛，刘邦咧咁啊当然啦，亦都就系并不是泛泛之辈啊，所以咧一早已经洞悉咗呢一种嘅诡计。呢、这个嘅计谋，咁啊，席间上面咧亦都话到啦，啊，沛公破秦攻入咸阳，怒虎功高，按照住约定啊，边一个先入咸阳，边一个咧就做秦王。项羽知道自己理亏咗咧，就无话可说啦，只能够咧就系、是真系冇嘢讲啦。因为有人同佢讲，大王非但咧冇为沛公封侯，反而咧就要杀有功之人，这个呢个咧系要走秦王嘅旧路，唔应该啊！咁当然最后嘅其实亦都知道刘邦同项羽的而且确系争天下嘅。不过喺呢一幕上面咧，今日出现咗咧就系怒虎功高呢几个字啊！嗱，怒虎功高即系解作咧就力尽艰辛，吃尽苦头，立下嘅一啲嘅大嘅功劳啊！喺我哋生活上边，原来工作上边或者喺学习上边，喺日常生活，就算你只不过系照顾屋企人啦。其实好多人都是劳苦功高，我们都应该好好呢就为这一班的朋友呢就多些慰问一下和鼓励他们。 有半个自觉觅理想，旧同学换十年未见谁，人生分享困惑里未发现我大致方向，或想能将睡末疑惑奔向美好前程万里，开心一仗何时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波撼星空，竭力去走昼夜去想，沙漠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回头看看发觉日月蹉跎，眨眨眼就流过，我愿我在跌撞里或有谁明白我，伴我唱和，寄生于这星球，向世界呼求，祈求在八十我亦有我壮丽宇宙，何时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走昼夜去想，散落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世间各位也都独自飞翔，痛苦没法分享，见或有谁能为我解忧心忧，千亿个觅爱人，缘分未发现仍会等，抬头 着浩瀚星空，岁月会讲，某日会懂，人生最大段意见。 早晨嘅时间嚟到6:29啦，先听听6: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今日起全面取消口罩令，市民在室内、户外和公共交通工具都不用戴口罩，但是部分高风险场所例如医院和院舍，负责人可以用行政指令方式要求进入人士佩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考虑风险可控等不同因素之后，认为现在是适当时间取消口罩令。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说，局部保留口罩令的防疫效果不大，全面取消口罩令代表所有社交距离措施结束，香港全面复常。四个男子未获许可在旺角弥敦道表演，被警方发出传票。警员昨晚巡逻期间发现四个年龄介乎17至38岁的男子在弥敦道636号出面就换乐器和表演，涉嫌未领有在公众街道或道路就换乐器许可证。警员作出口头警告，并且多次劝喻离开，但是无效，于是向他们发出传票。其中38岁男子拒绝听从警方的指示离开，并且不断高声叫嚣和指骂警员，涉嫌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现正被扣留调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涉及短片分享程式 TikTok 的禁令进行辩论，有关法案将会赋予总统拜登新的权力，决定是否禁止使用 TikTok。民主党的米克斯反对这项立法，他说法案会破坏美国的就业机会，并且削弱美国言论自由和自由企业的核心价值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日前亦都敦促美国国会不要立法禁止 TikTok， 因为对 TikTok 的禁令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是对使用这个程式的美国人权利的侵犯。俄乌战事持续，双方继续在东部城镇巴克穆特激战。有报道说，巴克穆特的建筑物几乎已经变成废墟。总统泽连斯基说，巴克穆特的情况仍然是最困难。俄罗斯不断加强对乌军阵地的攻击，乌克兰军方都承认在巴克穆特的战线饱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有乌军士兵就说，俄军的攻势正是取得进展，他相信巴克穆特很可能会失守。另一方面，俄罗斯指责乌克兰利用无人机企图攻击俄方的民用设施，已经将这些无人机击落，而其中一架是在莫斯科附近坠毁。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乌克兰和西方针对俄罗斯的间谍和破坏活动正是增加，要求联邦安全局加强措施阻止这些活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温暖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我一向都听开港台的节目的，特别是第一台最喜欢的节目就是广东广西，因为那些主持人幽默风趣，很多时候我都录了制了在个手机里听的。祝港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老板啊，间铺个地下有啲位凹凸不平，啲客睇完都冇意思啦。 强叔，所以我哋应该要维好佢，加翻警告告示，以免棘亲人啊嘛。 间铺入咁多货，得我一个人点搬都冇意思啦。 我哋可以用机械辅助设备，例如手推车或者分开搬，咁就 OK 啦。 老板嘅意思系，不如大家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工作守则记清楚，开工安全乐趣多。我系殷彩希。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6:36嘅早上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出边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嘅，咁啊朝头早啊，等我打电话俾阿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小白 啊，早晨啊， 几唔惯就打呢个电话， 系啊，我都有啲系唔惯嘅，即系个啲掣啊位置啊。 我怕啲听众咧以为我点解打唔惯呢个电话，日日都讲噶啦个电话，唔系我同小白讲呢个电话，系呢个电话号码， 系啊， 因为今日转咗第二个电话， 啊、今日转咗第二个电话， 即系转咗个地方啦，我哋今日 系啊， 所以转咗个号码， 相当有趣啊！我终于咧又可以再见翻个太阳慢慢徐徐升起啦。 是因为我哋嗰、那个原本用开即係用咗好个二台个直播室，咁有啲嘅工程，咁所以呢我哋而家呢就会转咗喺另一间房里边嘅。咁另一间房啲仪器又唔係平时用开嘅呢， 係啊， 电话号码都唔係平时用开嗰个啦。 係啊，冇错。即係我哋都要特别小心。小心啲咩，小心按错掣啦，望清楚边个掣打边个掣先，即係好似打机一样呢，咁你或者 keyboard 咁啦，如果 keyboard 啲掣突然间转晒嘅，咁你都系打到嘅，不过你就要睇清楚跟住先至再做。呢、這个都系我哋应该做嘅。 其实过去呢几年里边呢都经常去转换一啲房间，譬如我哋经常有而家我哋挂住嘅二台嘅直播室啦。 係呀係呀係呀。 咁还记得呢喺疫情期間我冇記錯，應該好似2020年添啦，即係啱啱開始興興冚冚嘅時候咧。 唔知2021咯，我真係都唔記得咯呢個。 好似2021年係咪2021年啊？即係2020咧，我唔記得咗。2020啊，都我都要嗱推敲一下先，好似2020啊。嗱做乜嘢咧？咁因為咧嗰時疫情期間咧，啱啱開始嘅時候咧，咁大家都會做好多嘅預防措施，電台亦都有相應嘅措施去實行噶嘛。咁嗰陣時咧就成咗一個叫做AB team 啊， 即分開兩 team 人，陳光啊，其他節目都好似係嘅。 嗯， 咁咧就以防萬一，咁呢個係萬全之策啊嘛。 嗯， 咁嗰陣時個感染咁高，如果我哋主持有邊一個唔好彩中咗嘅話咧，咁亦都驚會全部感染噶嘛。 嗯， 咁所以就分開兩邊啲人。 嗯， 咁嗰陣時咧，我記得我同阿 O 同埋阿 Kitty 咧，就叫做分配咗去另一個隔開咗比較。離開而家我哋呢個位遠啲嘅另一個好細嘅直播室， 直頭唔係喺廣播大樓入邊添嘅， 唔係廣播大樓，係喺隔離嘅啫，即係都係廣播道嘅隔離。 係啦，係啦，係啦，冇錯。 咁跟住咧，我哋三個咧就只可以喺嗰度出現，我哋就唔可以翻嚟廣播大樓。 係啦。 咁嗰陣時，阿小白咧就留咗喺廣播大樓。 係啦。 就咁，我哋分開兩邊 攞住個大聲公，中哥。听唔听到啊？ 系 食咗早餐未啊？ 跟住我哋就喺嗰边，我哋又唔可以过嚟。你咧又调翻转，你又唔可以过嚟我哋嗰边喎。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惊其中一早咧，一有事嘅时候咧，就真系 touch wood 就真系全军覆没。 咁但系大家听众听嘅时候，可能点解好似又听唔出你哋分开做嘅？ 嗯， 咁呢个咧就真系嗰个技术嘅问题啦。 吓， 咁我哋就算分咗两边做，我哋将我哋嘅声音。都可以咁样变翻做好似一个地方咁样， 系啊，好似喺同一个 studio 入边咁样。 系啊，咁、但系其实我哋分开咗两个地方，我哋见唔到面咁样。 嗯， 咁嗰阵时咧又隔咗，又过咗。咁最近咧，因为我经常泊车嘅地方，我行翻上嚟咧、 啊， 我就系要经过嗰个直播室咁。 哦，系啊，系啊，系啊， 要行经嗰个直播室 先、啊。即系曾经用过嘅直播室。 系啊，咁我早两日一上个礼拜，不停间有啲感情啊，突然之间出咗嚟就系，系、我嗰阵时喺呢度都过咗一段几长嘅时间噶，几个月噶、 好似都有成三四个月噶， 有啊有啊有， 系啊， 有啲感情啊，最近成日都系咁样， 系啊，维持咗好耐啊，嗰个时间，咁又要适应啦，我哋又见唔到面啦，咁我哋嗰阵时咧就系制作嗰啲宣传声带嘅时候咧。咁又係靠啲群組啦，因為我哋喺個 group 入面呢就自己話啊份稿就喺度啦，然後你喺你嗰邊落，我喺我呢邊落，跟住呢就炒埋一碟，咁好似就又喺埋一齊咁樣啦， 一齊咁樣， 係呀，都相當有趣。 所以今日開始呢就大家唔使戴口罩啦，咁就係諗返轉頭呢，其實都好似發生咗好多事，咁當然就話哎呀咁遲又早咩，遲早問題，咁其實咧，我成日覺得你遲有遲嘅問題，早有早嘅問題啊。咁、但係而家都過去咗啦。咁今日大家就可以唔使再戴口罩出街啦。咁、就好似我仲話講個直播室咁樣。咁、其實過咗之後，你會有好多回憶。可能咧有啲係麻煩嘅，有啲咧係唔開心嘅。但係而家你過曬之後，全部都變成我哋嘅一個回憶。而嗰啲回憶，你諗翻轉頭，就好似正話我哋講咁樣。都会系笑嘅， 系啊！而家谂翻起嗰阵时就好踌躇啦，而家谂翻起，系啊，好头晕嘅嗰阵时真系。 啊，点解会笑呢？就系我哋经历到，亦都跨过到咯。 嗯， 所以我哋觉得佢有一份喜悦喺度，系，所以有一份感动喺度。 嗯，咁啊。所有咧，將來都係會好嘅。由今日開始，係啊，由除低咗個口罩。咁當然嗱，人多咧，其實我自己都建議大家咧，都係戴翻個口罩嘅。 始終嗱， 我哋唔係話淨係諗自己嘅，即係如果自己唔舒服，梗係戴啦。諗公共衞生啦，因為你一個人肯諗公共衞生咧，咁啊，即係代表其實佢都會好著緊健康。咁大家都咁諗嘅話咧，喺適當嘅時候戴翻個口罩，咁啊，我覺得又唔係話真係好驚。乜嘢病毒嚟緊又會再挑戰我哋啊？ 係嘅，咁所以大家記住咧，只要大家同心協力咧， 其 實好多嘢過咗， 係 我哋就會 OK 嘅啦。 好啊，一齊跨過佢。 系啊，今日翻嚟新个即系唔系新嘅另一个直播室做嘢。 系啊，另一个见到太阳嘅直播室啊。转头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今日朝头早嘅晨光百科啊，喺17度嘅时间咧，同大家睇睇。唔知道大家咧会唔会留意到喺唔同气压啊，好多嘅物理现象会系不一样噶。例如有阵时零食袋啦，当你喺山上面，甚至乎喺飞机上面，你会发觉咧，诶，佢胀卜卜。山上面嘅气压低嘅，咁啊袋咧就会因为啊内侧嘅空气往外堆积啊，不断涌啊喐啊喐啊，咁而膨胀嘅。啊，地球上面嘅物体都会随住咧系会受到呢个空气挤压嘅，空气嘅压力称之为气压。啊，地球上面嘅物体承受嘅气压咧就系每一个一厘米嘅 square 就大概系1 kg。好啦。地面上面的物体也都有同样的力呢去到推翻去的。不过地面上面的物体并不会因此而被气压就压扁的。因为这些物体的内侧都有同样的力往外推的。零食的袋就是因为装住了一些气体而不会就被压扁的。高山上面的气压就比地面低了，例如大家好知道的富士山顶的气压只有地面的大概 60%， 但是在这个袋内侧往外推的力就没变了，所以往外推的力就在高山上面就大于气压，令到这个袋就会膨胀了。同样的情况都会发生在哪里呢？就是飞机。在飞机上面的时候，如果大家拿着零食的时候，都会发现咦，哇，它自己胀卜卜。但是当你一打开这个袋，或者一打开少少的口，不用开晒，你就发觉它好像流是那些气压就走了，融和了。所以其实气压都挺有趣的。除了气压之外，当然就还有水压啦，很多的东西的。大家留意多一些物理现象呢，我觉得是的。真的呢是有一种挺有趣的，探知多一些，个人认识多一些都会开心一些。 绑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学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风轻浪细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奔个世也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开手的我，求第一欣赏你，我心依靠我，变更好的我。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yeah.Never needed the cameras, never needed the praise. Only thing that I wanted was when you calling my name. Never needed this money, okay maybe a little, just so you can look fly, but you make it look so simple.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 don't need to stress. Don't need no accolad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I'm blessed. Cause baby you're the best. Come take me as your trophy, show me off to your friends and look at me when you're lonelyAnd if this cold world's cold for you to take a deep breath, and if this pain is out of your heart weighing on your chest, I'll take this coat off me and wrap it around your dress. Cause who am I, baby, you know. 那个最爱你请不过世一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Oh yeah， 了，请颁个雨一给我。因天公偏爱我，找一粒星照我，赐我一世幸福花火。个个也爱你，可惜谁都输给我。很感激这个你，只喜欢这个我，明明极恨的我，能孤单只因你，偏偏选中我。 这首作品《世一》来自 MC 张天赋，1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0%。 今日已经来到星期三的早上了，又是一起想想办法怎样可以减下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朝头早嘅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今日咧电话侧边你都揾到咧就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圆圆喺度啊，早晨啊圆圆， 早晨啊，早晨啊小白， 系啊，早晨啊，香港人咧大家都好大压力、啊， 咁你会发觉即系其实我哋好似无形中生活得喺一个好急速嗰个生活里边咧， 紧张啊，系啊， 系啊，咁但系咧另外啦，又可以检视一下自己咧。從一個行路的速度去看看自己究竟那個生活態度，即是那個狀況會不會被現在的環境影響了，會變得很急呢、我又問一下小白先、你平時行路是被人冠語你是覺得、比較急一點啊，還是都不是的，我出名行路慢的、或者你有沒有身邊有些朋友是我一想起他呢就知道他健步如飛，即是見不到尾燈這樣的呢？ 如果在、市區呢冇乜目的咁行咧，我係行得好慢嘅。但如果我去買餸咧，我就行得好快嘅。即係我喺街市嗰度咧，出出咁轉咧，因為我好想好短嘅時間之內買曬所有嘅嘢，即係我唔會喺個街市度攆嘅。但係有陣時想放慢腳步嘅時候咧，我就會好好地放慢個腳步咁樣。嗱，如果喺 office 咧，即係喺電台做嘢咧，我都係偏向行得快個批嚟嘅。 嗯， 係啊，唔想覺得太過嘥時間。在个 transportation 上面咧，咁啊真系无谓啊，系咪先？ 咁啊有啲睇到啊吓，即系我都会嘅，即系我又唔系话完全系一个好行得慢嘅人，但系咧，当我觉得睇下做乜嘢事件啦，譬如翻工啊， 喂，你翻工嘅地方，你身边嗰啲人个个都好快嘅、 啊，系啊，同埋我落车个位同翻工嗰个位置有一段距离啊嘛，平时都喺度追翻嗰啲时间， 系咯，系咯， 系啦，咁但系原来咧，点解我会咁样问呢？就是呢在外國呢在美國呢有一個的一些醫學的學會啊、其實發表過一份研究呢、原來行路的速度是可以代表一個人的快樂指數啊。而這件事呢 是不是行得越快 會影響的 越行得越快越不開心啊， 分析一下先，他說因為如果這個指數呢其實會影響一個人生活同埋個處事態度嘅， 係好緊要。 咁我諗係一啲反應啦，一啲提醒啦。佢話其實都好簡單，因為佢做嗰個研究咧，其實佢都會研究到了睇到咧，人原來行路嗰、那個即佢行路，你會揀一個適合自己嘅速度嚟行噶嘛。即係我都試過有時行得快到同時睇翻我，喂你原來行路好快啊咁樣。即都會有嘅喎，原來係因為我自己覺得嗰個速度係適合自己。咁但係原來咧行路速度越快嘅人咧。習慣好急速嘅腳步去行咧，即係因為你一心好想做到嗰個目的，好似頭先小白咁樣講、 啊， 我好想快啲買曬所有餸、 啊。 我唔知道你咪想離開個環境啦。 係唔係？同埋因為咧，因為通常街市嗰啲泊車位咧都一個鐘嘅啫， 係啊， 所以要 遞增噶嘛。 係啦，要快啲咧去買完。 越嚟越貴。 係揸翻架車走，如果唔係咧搞唔掂。你知道我哋住得遠咧。一次買嗰種咧買好多噶嘛，買 幾日糧啊！嗰、那個街市係越拍耐越貴嘅， 係啦係啦，咁所以就養成咗個習慣，你快啲買曬佢，搞唔掂如果唔係。 就是、那個重點咧，就係話咧，你會唔會喺過程當中咧，會覺得好多嘢即係好阻住自己咧，從而令到自己個心情咧好敏感咧，個精神好緊張啊！即係好似有啲障礙物咁樣啦，唔好話人啦，咩都好啦，車又好，貨物又好啦，你會好想快啲去達到一個目的，或者去到一個目的地，從而你會覺得，咦，中間好多嘢咧，好似阻住我自己咧，而覺得好敏感。嗱，初步就會咁樣睇啦。你行嘅速度咧，可能會影響你嗰個快樂指數啦。但係當中嗰個重點就係話，你嗰個心態啊，你本身嗰個思考模式， 係好想好急咁樣去做一件事，因為真係有一啲情況係會咁噶嘛。係啊，即係你好想快啲去到完成嗰個目的，比如去到嗰個目的地，從而你會覺得好緊張或者好敏感，或者即係覺得嗰啲嘢好一見到就好硬硬啊咁樣咧。咁呢個心態，佢講緊佢表達咗一個心態。如果你有呢個心態，你係因為即係有咁樣嘅思考模式，咁會其實同時令到你嗰個皮質醇啊，即係個神經質啊，即係個好高啊。咁你其實你都。即同時間放鬆唔到自己啦，咁即一路一路影響落去嘅時候咧，嗰個負面思想會較多啊，咁個快樂指數咧。亦都會相對地會低啦。 哦，即係未必係純粹係單純快嘅， 唔係淨係睇個速度，係啦，睇埋你個心態，係啦。咁但係佢都會有問啦，咁係咯。如果我做運動咁點咧？咁、我行路快行路係覺得做運動嘅係、對自己好嘅。咁、呢個咧，佢個報告佢個研究裏邊咧都有提及到，就係講緊就係嗰個心態係緊要。如果你行路可能有啲人競步啦，即係快行啦，健走嘛，有啲即係有啲人叫。咁如果你個心態係覺得我係做緊運動，係幫緊自己身體嘅，係對自己身體有一啲好嘅、好處嘅，有好嘅影響嘅。咁即係個研究就話啦，呢、這、一個就係反映緊，如果你個心態係為自己好咧，就唔係話係咪嗰個快樂指數就會影響到。最重要係睇翻原來你嗰個心情係咁樣諗嘅時候咧。咁就唔代表係咪話係咪嗰個速度快就等於嗰個發展率低啲啊、最重要你要 aware 下自己會唔會呢嗰、那個心情啊係因為如果人阻住你呢你就會敏感。其實呢可以反即係可以了解一下自己呢會唔會有一啲事情會容易特別啲心急。 咁就明白啦，即係我哋唔係話單純呢睇到嗰個行路嘅速度就決定自己到底快唔快樂嘅，唔係咁單向、反而你行得快都要咧，就係研究埋嗰個嘅心態，咁可以自己問下自己啦。啊，點解我行得快咧？有咩原因咧？行得慢嘅時候，係咪代表你真係有一定快樂咧？又可以問下啊，我行得慢係咪有其他嘅外在原因迫使我行得慢，唔敢我行得快咧？咁樣即係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咧，喺成個過程入邊咧，多啲問自己嘅問題，從而了解自己多啲。 尤其是近期啦，即係我自己都經歷過，就好想去買一啲嘢嘅時候咧，好急啦，一分鐘要完成嗰個購物過程，成件事咧個人就好急咧。我相信我同身邊嘅朋友咧近排傾開嘅時候咧，喺成個即係呢一個二月咧都過得唔容易，咁所以咧。我更加知咧，即係建議咧，或者其實近排都好多朋友咧都會出去行下，即係可能如果少人啲嘅時候，又可以唔使戴住個口罩啦， 哦啊、 可以吸下新鮮空氣啦。咁咧 ，Circle 最近咧都可以分享一下咧，就係話如果唔係話一定要行到郊外嘅、其實總有一個靚靚嘅公園咧喺你附近嘅。咁最近咧，我又發現咧，因為花季又到啦，因為春即係你發現春天啦、 啊， 即係而家都暖咗好多咯。 係 啊，其實春天到咗好耐啊。咁但係你哋留意一下咧，身邊其實啲樹啊，嗰啲花開始開啊，仲可能會有木棉花啦、紅卜卜好靚啦。 哎、我最近。 行一啲郊外地方，會見到有人種炮仗花啦。 係啊係啊，有啲但炮仗花開始落咯，而家落完嘅咯，應該係 啊，趕住尾班車啊，仲有立杜鵑啦，因為一啲紫紫紅紅都係好靚，令人好開心嘅。咁不妨咧去下身邊嘅公園啦，即係喺屋企附近嘅公園，都有好多唔同呢啲嘅。靚嘅花開緊嘅。咁因為二月尾三月咧都開始係花季啦。咁最重要係咩啊？就是放慢腳步去欣賞一下一些花，因為呢有時工作或者去一些環境你控制不到，但是都要平衡一下嘛，急完之後都要學習一下慢下來，等自己的心態呢去回去一些欣賞你的環境，欣賞花，甚至乎我們經常說你慢慢走的時候可以集中一下呼吸，15至30分钟啦、 啊。嗱、啊，呢、這个呼吸咧、就真系行路嗰只呼吸，咁大家都要 放松啲。 冇错啦，放松啲，咁啊凭住行路都可以揾到属于自己快乐嘅节奏嘅，系咪？ 嗰、那个快乐指数自然高啦。 好，今日朝头早唔该晒 Cycle， 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早上嘅时间嚟到6:59啦，咁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分道广播嘅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我系晨光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

隧道啦，但系公主道过海咧开始车多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咁而路面方面咧，即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个樽颈位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嘅。咁另外咧有个道路工程嘅，就系水管紧急维修啊，观塘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创纪之城一期啦，快线咧就封闭，不过暂时就未有挤塞嘅，咁经过咧就要小心啦。交通消息咧就系咁多啦。 哦，好啊，朝早咧啲交通都系最紧要畅顺啦，咁啊大家想去嘅地方啊尽快去到，最好嘅呢啲， 系啦，唔使迟到， 又唔系啦， 紧要唔好迟到。 不过都唔好遇得咁敏， 系啊，遇松啲好啲嘅，个人又冇咁紧张。 系啊，系啊，系啊， 咁始终都系啦。你如果翻到去迟到嘅话，都系佢唔系咁好啦， 唔好 准时好紧要啦。咁啊，大家都咁开心啦，点解咧？相信大家都知啦，解除咗个口罩令啦。咁啊，但系对你嚟讲，小白今日咧都几新鲜，又有新嘅工作环境，又唔需要戴口罩。 系啊，呢个工作环境其实喺早几年前我哋都曾经有试过。 系啊，几年咯。 系啊，嗰阵时你都有入嚟报交通噶嘛？ 都几年啦。咁你知啦，而家可能有啲位又唔同咗啊，你拍嘅同事又唔同咗啊，咁系咪好新鲜咧？又可以望到出边啦，系咪啊？ 系啊，见到啲人放下狗啊。 咁咪好开心啊！你咁中意动漫系咪啊？ 系啊， 望到出边真系开心啲。 梗系啦，晨光第一线、啊、主持又见到个太阳白白升咗上嚟啊，几开心。 系啦，嗱，讲翻啦，其实今日咧就全面撤销口罩令啦。其实咧冇嘢罩住口咧，好似感觉好特别啊。 系咩？ 系我讲嘢咧，好似突然之间都自己感觉好唔同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咧公共交通工具啊、医院啊、院舍咁样咧都可以任你戴唔戴噶嘛，市民自己决定咧。 系。 咁但系我今朝早咧就坐港铁啦，哇！你知头班咧。其实我想同大家讲，唔好以为头班港铁咧系冇乜人，系非常之多人， 就是、 差唔多系人贴人嘅。 第一班咧，一定系多人过第二班添 啊！一定第二班就疏好多，我试下搭第二班嚟比较啦。 疏啲嘅个班次都 系啊！咁啊，今日咧我目测咧就同大家报告一下啦。咁啊，我成个车厢咧几廿人咧，差唔多全部都有戴，都系见到有两位中年男士冇戴咯，其他好多都有戴嘅。我相信点解咧？个个都好似我咁样，哇！屋企仲有好多口罩，唔戴咪嘥咯。咁同埋我自己嘅感觉就系、是，公共交通。工具咧，其实都系戴咗会安全啲嘅，暂时嚟讲。 系，我自己都觉得系嘅，即系始终呢几年嘅疫情入边啊，习惯咗戴口罩啦。咁你话唔戴，咁梗系欢天喜地啦。 嗯。 不过一嚟又发觉就咁多口罩， 系 呢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系、是。健康啊自己嘅，咁我自己冇病冇痛啫，咁我又唔知道即系车上面当佢空气一流动嘅时候，会唔会有其他嘅病毒啊咁样，慢慢循序渐进咯，我觉得呢样。 系咧，你始终唔系室外啊嘛，你室内啊嘛，困住咗又冇窗啊。 譬如巴士都系噶，巴士都系，你话以前我哋细个坐 Vicky 唔知啦，我哋细个坐热狗就话啫，你有冇坐过热狗啊？ 我有坐过 热 狗 噶， 你 有坐过咩？ 有， 你个样就真系生得好后生咯， 好生嘅。 我有坐过热狗啊，打横噶嘛啲 真定假噶？冇、 啊，有 真 系有噶， 小学都有、啊。唔好暴露年龄。 咁其实不过咁讲啊，其实戴口罩咧都有好多好处嘅。嗱，感冒又少咗啦，睇医生又少咗，系咪先？冬天嘅口罩又可以保暖。咁啊，其实有啲咧社交场合有啲人咧唔中意笑嘅，黑口黑面都可以遮下。 系、啊，或者喺个口罩上面画个 happy face。 咁呢啲都有好处嘅。不过咧，口罩令咧取消咗咧，都担心自己屋企，哇，我都有成廿几盒个仲有。咁啊，要慢慢消化。 好似都有五六盒啊， 我都系差唔多 五六盒。咁啊，每盒你都预差唔多。二十几三十个咁样。都有一定數量㗎， 因為屋企多人啊嘛， 不過要旁身，我覺得係口罩點都要旁身㗎啦。 係啊，冇錯。咁同埋咧，你知啦，口罩鋪咧，即係開口罩個鋪咧，就可能要結業啦。咁所以啊，有啲啱啱買咗口罩咧，仲要 cut 單添。所以即係當然係有好有唔好咯。不過韓國同埋日本咧，其實都取消咗口罩令啦，但係佢哋好多人都照繼續戴翻。 係，都係啊。特別係譬如日本咁，可能尋日都好多節目有講過，譬如日本本身。佢哋就冇 virus 啊嘅時候，佢哋都會因為花粉嘅情況咧，即係防花粉，佢哋都會戴口罩嘛。 係、我哋當初你記唔記得啊？我哋香港人咧，可能未試過戴口罩嘅時候，覺得啲日本人，我去日本嗰時候覺得啊咁奇怪，都佢哋會戴住口罩嘅咧咁樣。原來咧其實真係幾好啊，公共衞生啊，我又想講下。 公共衞生。 我好怕咧，有啲人咧喺公眾地方打乞嗤咧，你唔用揾下手揞住個口啊，哇！真係好冇。 係啊，點都避一避啊。 係啦，乞嗤咁啊，哇！隻手又唔揞住，你唔使驚。打出嚟 打乞嗤咧，可能而家大家戴口罩嘅时候会习惯咗。 就咁打，因為、 啊、 因為諗住咧就有個有個口罩保住咗啦，咁啊隻手就可以拎下嘢做其他嘢，照打一次啦。但係呢個習慣又要改啦， 係啊， 又要遮翻先至得啦。 你知黑黐嚟嗰個感覺係好快噶嘛，你都要感覺好快，隻手要即刻上到個口嘛。咁所以大家咧就帶翻啲紙巾出街，反而 哦 係，因為你手揞完個口之後，我絕對唔相信你一個黑黐可以揞得出紙巾出嚟㗎，除非你就係咪好綠，即係好快噶嘛個感覺。係 紙巾都要旁下身先得。 係啊，因為你手揞完之後咧，你成手口水都要抹一抹啦。 同埋我覺得咧，嗰啲叫做酒精搓手液啊，其實都可以繼續咧，即係keep 翻嘅。咁如果你話打完黑黐咯，咁你隻手咧都已經係即係整污糟咗啲病毒啦，係好多菌啦，咁你咪攞酒精搓手液又搓翻自己隻手咯。 係 呢啲咧， 紙巾同埋係啦，酒精搓手液都要打。 呢啲我覺得係可以 keep 翻嘅，即係就算我哋即係全面復常啦，不過我哋生活上嘅好多有關清潔嘅細節咧，我覺得我哋應該做翻好，即係 改變下。 例如入門口嘅時候，你一樣有嗰個噴咗啲一比九啊九啊，或者自己用嘅方法去到消毒啊，個鞋印一印先。咁我覺得呢啲咧係可以保留嘅。 最緊要係咩啊？翻到去洗手啊！ 洗手， 洗手真係超緊要。我好中意洗手。係， 我都好中意洗手㗎。係 啊， 其實酒精搓手液我都 中意， 我都好少拎出街。但簡易我會拎出街喎。 濕紙巾咯，簡易拎出街。 而家周街都有洗手啦。 周街洗手咁又未至於咁普及嘅。 可能因為我去街市度，而家街市全部有個水龍頭㗎嘛。 我係啊，冇去過街市，所以我唔知。 咁梗係啦，佢好矜貴嘅，唔去街市。 唔係矜貴，咁啱我係同屋企人住啫，方便啲啫， 系啊， 同埋我冇乜兴趣啫。小白真系好啊，有乜兴趣，所以佢太太咪执。 我都中意行街市啊， 街市系啊， 娶咗你都好好啊，执服 啦。 但系街市嗰啲简易我唔系咁中意啊嘛，系啊，咁所以我就通常自备简易咧，就买完送啊，掂过晒啲钱啊，嗰啲鱼啊、海鲜啊，掂完之后咧。就洗翻嗰人哋隻手先至離開咁。 係啦，總之而家就口罩就可能啲人唔戴啦，但係好似你咁講咯，紙巾啊，同埋一啲嘅消毒，係 啦， 酒精搓手液 消毒嘅方法，自己就諗多啲啦， 都要大家諗下咯。 係啊， 咁啊開始改變啦，大家開開心心咯。 係啊，太好啦可以見到 Didi 再展現佢燦爛嘅笑容， 係咪啊？好開心啊！ 又見到 Vicky 笑啦，其實我識佢嘅時候戴口罩㗎。 哎呀，我都係，大家都係啦，係啊。但係而家見到佢，哇！原來唔戴口罩咁靚女㗎喎，真係唔錯喎，人都開心啲啊！ 因为今日有新房啫， 啊咁唔系嘅，少少化妆个人都开心啲嘅，我唔够时间啫嘛， 你唔化咋，你 化真人啊， 哇靓到揼一声啊， 大家都话声啊， 嗱几开心啊，小白朝朝做善事氹下我开心， 你过嚟呢间房见到出边广播道啊，咁啲人又开窗口望入嚟，都会见到，哇系啊，爹哋咁靓嘅出边聚集晒啲人啊， 系咩？ 快啲拉翻拉链， 咁好笑啊，算啦，讲完少啦，好交翻 我讲天气啦，好嘅。问一问阿欧先，喂，阿欧要你等咗好耐啲，唔好意思。 喂，唔紧要啊，系啊，我仲有几多时间讲啊？ 哦，慢慢讲啦，系 啊， 转头先打俾中医。 早晨，两位拍档。点啊？有好多嘢想讲，见到啲人都系有戴口罩喎。 系，系啊，系啊，我翻工嘅时候都有见到，可能因为我哋有啲工程部嘅同事，佢哋都系有啲戴住口罩嘅，都系有。 系啊系啊，见到路面嘅行人咧，好多都系戴住口罩，突然间咧觉得自己冇戴口罩咧。有少少油然而生嘅罪疚感， 冇，放心，冇嘅，今日冇啊！ 我哋今日喺直播室冇戴啦， 攞定牌唔戴， 啱嘅啱嘅。但系你见到旁边啲人戴咧，呢个系一个从众思考嘅模式嚟噶。所以我今日系比较多啲思绪嘅，究竟系今日都应该继续戴啊，定还是许敬政府应该唔戴咧？咁当然因人而异嘅。咁如果你上啲公共交通工具，你真系觉得喂人好多、啊，都惊即系有啲细菌嘅传染啊，都惊生病啊，咁样嗰、那个都系一个保护自己一个屏障嚟嘅。咁但系今日咧吸一吸一啖咧新鲜嘅空气咧，个人嚟讲咧就觉得特别正嘅。咁啊，往后入翻嚟直播室同大家做节目就多讲少少关于喂今日除咗口罩有啲咩唔同啊？大家嘅感受系点啦？咁啊，讲多啲天气先啊。今日咧有烟霞嘅，咁啊天气冻少少啦。不过咧估计啊，有烟霞咧嘅晏昼咧就比较热啲啊，吓，即系好似即罩住啊，焗促少少啦。 冇风嗰阵时咧，兴添啊！成日听阿钟哥讲，佢都系短打噶啦，下昼。 系啊，可能真系咁样先帮得到手。总之一早一晚就凉少少，咁啊晏昼热啦，咁都系近排天气嘅 pattern 嚟噶啦。咁啊，所以。虽然唔使戴口罩，但都要注意身体啊！就算 翻工翻学嘅你病咗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讲。 好，唔该晒欧。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咧，天晴啦，日间温暖以及干燥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2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咁啊，稍后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日夜温差亦都系较大噶。早上嘅时间啦，17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系80%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咁啊，见到都去到四。中級度的水平，所以剛才在歐外面看到好像有些煙霞， 我回來也有看到， 是吧， 挺漂亮的，其實、 哦、是嗎， 是因為它橫跨個山， 我剛才還說那些可能是 PM 來的、哎、 我覺得挺漂 亮的，不要緊，你用漂亮來形容都一樣可以、啊、 神光大學 好啦，早上晨光大学嘅时间啦，电话旁边咧亦都打咗俾啊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啊 ，Terry 早晨。 早晨啊，小 白， 早晨 ，Vicky， 早晨 ，Terry， 你好啊。嗱，今日咧，其实见到个相对湿度80%啦，咁啊，其实亦都好想即系问一问阿 Terry， 因为早前嘅时候成日都话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就又红色啊咁、嗯、样，搞到个咁干燥嘅天气咧，啲皮肤都好容易会干燥啊。咁啊，咁干燥嘅皮肤底下，特别咧嗱，又之前成日戴口罩啦，系啦，个口罩成日喺个面嗰度咧，又捽到咧。干晒咁样，唔知点嗰啲好辛苦嗰个感觉。咁除咗呢啲嘅因素之外咧，其实即系皮肤干燥，仲会唔会其实系有啲系内在因素嘅咧 ？Terry 啊，绝对有噶。嗱，外面我哋知道啦，出边好干燥啊，天气好干燥嘅时候，大家都感觉咦，鞋子啊个嘴唇都干啲，想搽下润唇膏咁样啦。系、嗯、啦，咁如果咧系有啲人话咦唔系、啊，譬如而家落雨个或者夏天嘅时间咧，都有啲人会觉得好干燥噶、啊。咁、嗯、我哋系点睇到咧？譬如当然见到啦。皮肤比较干啦，又或者咧有啲甩皮啊咁嘅情况，咁、 嗯、 呢个当然系一个内在因素比较多啦。嗱、 嗯， 我哋讲咧要滋润我哋嘅皮肤咧，喺中医角度咧呢一样嘢咧叫津液。 津液，咦，咪即系难听啲嘅就系口水咯，系嘛？ 嗱，口水咧有个名叫金樽玉液嘅， 系、哦、咩？ 就喺个口腔里边噶， 哦， 滋润我哋嘅口腔，咁、哦、就系口水啦。 系， 咁但系我哋皮肤咧都有一个滋润噶，咁我哋就唔想用口水嘅，佢皮肤本身就有滋润嘅。 系， 咁系点样变出嚟嘅咧？我哋气血成日听过啦，系咪？ 吓， 嗱，气同血咧可以互相变化噶，身体觉得气唔够就啲血变咗气咁样啦。吓，咁啊。而血咧同津液亦都可以互相变化嘅，咁、 嗯、 所以咧我哋讲气血津液啦。咁、哦、津液有咩唔同咧？津液就有滋润嘅作用。咁、哦、如果咧我哋津液唔够嘅话咧，我哋就会咦觉得好干啦。无论咧系皮肤好啦，眼又好干啦，喉咙啦好干啦，咁咧都系唔够津液嘅表现嚟嘅。 哦，我纯粹好奇问一问啊 ，Terry。其实咧，我哋块面有阵时有好多特别我啊，男士咧好多面油啊， 系 系啦，嗰啲面油系咪 津液？ 关唔关事噶？ 嗱，面油就唔系津液，面油咧就系湿啦，湿啦，因为佢系多余噶嘛。嗱，你发觉诶，好多面油啊，靓到不得了喎。 系啊，系啊， 系 啊，系啊，我成日俾摄影师同我讲， 系啦，呢啲你唔想要嘅，唔想要嘅嘢就系湿，湿就系你可以简单称呼为呢个系。污水咯，你唔要嘅嘢嚟嘅，系、 哦、 啦，咁所以你面油好多，你唔会觉得好滋润噶，你又可以好干，譬如你暗疮嘅时候，你可以皮肤又好干，但系你有好多油噶嘛，咁、啊、所以呢个系一个病态嚟嘅，咁、 哦、 所以多油就唔系嘅一件好事啦。 哦，因为 系。咁可唔可以从自己块面？因为我本身块面咧就比较干嘅，咁系咪就等于我个人唔湿咧？ 你 系咪可唔可以咁样睇？ 你应该多翻啲面油啊，我俾啲你啊。 嗱，咩叫湿咧？湿就系污水啊嘛。咁如果你话咧，我好干，咁我咪唔湿咧？嗱，湿除咗可以喺面油啊，即系呢啲表现嗰度咧，好肥胖啦，好赘啦个人，又或者个人好肿啦，呢个都系一个湿嘅表现嚟噶。咁、 嗯、 所以你话我好干，即系代表咧你冇好嘅水滋润，即系冇津液去滋润，咁唔代表你冇垃圾噶喎个身体。 哦，咁即系我又conclusions 咁嗰啲嘅結論咧，就係嗰啲嘅面油咧，係冇一個咧，就係好似平時嗰啲 lotion 嘅功效嘅，係嘛？ 係啦，冇錯啦，就過分咗個油分就係冇嘅。 明白明白。 咁其實我哋皮膚即係過度乾燥嘅時候咧，會造成啲乜嘢問題咧？ 係咪龜裂啊？好似銀包咁樣。 同埋女孩子化妝會浮粉啊？ 係啊，冇錯啦，這個狀態不好的時候我都試過一次，以前聽過什麼叫浮粉呢，原來真的當你試過就真的很恐怖的。咁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哋津液唔夠嘛，咁、所以我哋要，我哋要好靚喎，個皮膚好飽滿喎，係咪啊？覺得嚇摸落去好滑溜溜嘅話咧，一定要津液夠嘅。咁津液喺邊度嚟咧？其實咧就喺脾胃嗰度嚟嘅，因為脾胃係啦，冇錯啦，佢就處理咗個食物嘅，啲食物咧落到嚟脾胃啦，我哋就會經過脾胃處理咗之後咧，就做呢個氣、血、津液，咁然後咧我哋就要。運去咧，我身體唔同嘅地方，譬如我哋嘅皮膚啦，我哋嘅眼啦咁樣。咁、所以咧，如果我哋成日食生冷凍嘢好多啊，好多人都唔中意食生冷凍嘢啊，係咪？係啦，咁個脾胃傷咗啦，咁自然津液唔夠啦。 哦，哎呀，我仲咁中意食生冷凍嘢添， 我都係。 仲有啦，譬如飲水唔夠更加直接啦，因為水唔夠，我哋個人會比較乾啲嘅。咁、所以覺得乾嘅時候，自然就飲多水啦。不過諗暖水比較好，因為咧我哋人嘅體温大家都知道啦，36度啦，36至37度啦。咁、所以如果我哋飲譬如凍水啦，咁我哋身體嚟講咧，咁就會對於我哋講係比較寒嘅啦，因為身體又要。打比如煲滾翻啲水，去到36度先用到，咁、我哋咪嘥啲能量咯。 Terry， 我又啱啱突然之間諗到咧，就係而家女孩子咧，咪有好多坊間一支嗰啲保濕噴霧咧。咁其實我哋當我哋皮膚乾燥啦，特別塊面嘅時候，我哋好乾啊，我哋去噴嗰啲保濕噴霧又有冇用嘅咧？ 哦，當然短暫有啲作用啦，即係好似你去搽 cream 咁樣有啲作用嘅。咁、但係咧，我哋個底本身都係津液唔夠嘅話咧，你噴完就好快乾嘅。 所以都係要 即係話你啊，而家治標唔治本係搞唔掂啊！ 我要調理翻個內在係咪啊？ 係啦，內在咁仲有一樣嘢嘅，佢頭先佢講咩話？哎呀，好似好多面油啊，即係垃圾又比較多喎、啊。咁、所以趁而家個天氣咧，又未至於好熱咧，行下山做下運動係非常之好噶。因為我哋咧做運動嘅時候會出汗噶嘛，係咪？嗱、出汗就係排垃圾嘅時間啦。尤其是咧，我哋個皮膚表面咧有好多垃圾咧，通過出汗啦。其實就係排垃圾係最好嘅，咁所以你做完運動咧，你會覺得咦皮膚都會靚啲喎，滑啲。 係、我通常咧做完運動嘅時候咧，發覺成面咧都係汗，我啲汗入邊當然我都睇到咧，哇都好多雜質喺入邊，我都 feel 到自己個人咧即係入邊都好多垃圾， 同埋做完運動白裏透紅啲啊，啲皮膚都 係啊，都係啊。嗱咁如果你話皮膚方面咧咁乾燥嘅就容易崩緊啊，有冇辦法可以令到我哋皮膚喺乾燥嘅情況底下即係回復翻彈性，得唔得嘅咧？即係簡單啲嚟講，回春啊，係咪咧？ 哦，當然頭先講，我哋就生到嘢唔好食啦，仲有運動啦，健翻個脾胃啦。咁飲食嗰方面咧，其實你可以食翻少滋潤啲嘅嘢嘅。譬如啲乜嘢咧，好容易就係雪耳啦。嗱，雪耳係最容易咧，即係一個平靚正嘅嘢啦，可以我嚟煲湯啦，或者我嚟即係其實炒菜都得嘅喎。因為雪耳咧，佢比較滋潤㗎。呢個就係、平民燕窝啊， 系我雪耳系咪咩？又加个雪梨咁落去，都真系好有用噶。 炖 啊都可以嘅，因为雪梨都有滋润咧。其实留意咧，比较多汁嘅嘢咧，都会有滋润嘅作用嘅。 哦，咁啊几好啊！呢啲嘅方法咧，大家都可以试试。不过如果你发觉啲皮肤真系好干又好绷紧嘅，咁啊搽 lotion 啊治标唔治本啦。咁啊又唔好谂住面油系帮到你啦，唔得嘅你排垃圾嚟嘅啫。咁啊，梗系揾翻啲中医师啊，或者揾翻皮肤科嘅医生去到睇一睇啦。 系啊，调理翻个内在最重要。 系啊，调理翻个内在先最重要啊！就好似人咧要有内在美散发出嚟咁样先搞得掂嘅。今日朝早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Terry， 拜拜， 拜拜。 神未到，似水点散下落花变朝露。若如若时来运到，水点经过瀑布，万人赞好。缺一门，你尚有声门，能不管。离合注定你定悲欢，忘记他方此为忘密码，无密码

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温暖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收费广场，较早前曾经有坏车，咁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水泉澳村。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去返九龙方向龙尾喺小沥源。仲有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係比较车多。新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去平石近住泽山道车多，龙尾喺飞鹅山道。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系挤塞，龙尾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圆洲仔系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系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仲有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系慢车，龙尾猛公屋。封路情况，观塘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观塘道去返旺角方向近住创纪之城一期的快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最近喺地盘整亲啊！工伤唔使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伤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嘅神队友。受伤工友唔使轮候，就好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咁就可以快啲好返开工啦。私家服务都只系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喺工伤发生14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二台话你知。 好假，真系好假！ 你指我哋买咗假嘢？ 唔系啊，我系赞紧你个悬空式棚架搭得好好啊！ 师傅果然系师傅啊，一眼就睇得出。 首先啲竹表面冇裂痕，啲狗臂架都装得好。 狗臂架又点睇装得好唔好啊？ 睇螺丝同埋间距咯。承托吊棚嘅狗臂架至少要装三粒系稳螺丝，同埋狗臂架之间嘅距离唔可以超过1.3米，仲要有好气啊！ 好气、灵气、福气， 我系指俗称拉曼嘅连长气啊，可以确保棚架稳固咁连系喺楼宇嘅结构组件上，减低塌棚嘅机会，加埋密铺嘅工作平台，齐晒高中护栏、踢脚板、围埋棚网。咁就够晒安全啦！ 点止咁少啊？除咗戴安全帽咧，我仲着埋全新式安全带，连同尾绳，用防堕器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而独立救生绳咧，就扣喺经检测嘅系稳点，先至好开工啊！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破冰行动制作非常认真，单系剧中一场千人大走步嘅重头戏，制作组就协调调动咗超过1400位真实警察参与拍摄。 而故事里面出现嘅公安局同警校，更加系喺广州同中山等地实地拍摄噶。 破冰行动 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以台爱共扬。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自己好喜欢吃韩式的炸鸡啊。为什么？因为好吃咯。如果要跟南韩的朋友交流一下，港式的代表是什么啊？就是茶餐厅的生炸鸡髀啦。特色是什么？好吃咯，指甲留香咯，正啊。 同心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早晨、啊， 早晨啊！ 讲多声早晨先。 早晨。 啊，点解咧？逐个逐个讲，今日要点解咧？试下啲唔同嘅 level 啊。 好啊。 即系个声嘅 level 先。 好啊。 因为今日我哋转咗一个直播室啊嘛，今朝讲咗，咁所以咧，我哋而家要重新适应一下。 嗯、 不过好快啊。 系。 而家适应咗啦，已经。 适应咗啦。 适应咗啦，几快？ 几快啊！ 好嘢、 啊。你见阿 O 咧？就仲係有少少猶豫， 嗯、 因為佢啱啱埋位， 係啊，但已經適應咗， 我就適應咗， 係啊，係 啊， 適應咗未？ 加油啊！ 因為咧，咁平時可以講下個 operation 啦，咁啊，即係之前嗰段時間都係小白會 on panel 啦，咁啊之後到七點半 七半之後就係阿 O 啦， 一路玩到十點啦。咁、嗯、啊，今次入到嚟呢個直播室，其實呢個直播室就之前咧喺兩年前我哋有用過嘅， 係、嗯、啊， 但係咧當個 headphone 一插入去個 panel 嗰度咧。个声音系同之前过往自己听落咧， 质感系不一样。 系啊，因为我哋始终做声音行业咧，即系对个声线系比较敏感啲啊。你讲之前系要听嘅、 嗯， 当你听嗰下同你过往嗰几年又有啲唔同嘅时候 咧，有啲不安， 你就要接触同埋咧要好情况好似上咗架新嘅车咁样啊。 呢间房咧，我以前系一直都唔俾嚟嘅。因為我被禁止入嚟呢間房嘅、 哦， 因為呢間房咧叫做 Youth 啊，即係 Y O U T H Youth， 即係年青啊、 嗯。 因為我嚟電台嘅時候，我已經唔年青啦嘛、 哦， 所以一路都係被禁止入嚟呢間。你去嗰邊啦，嗰邊咩老啲啊？ 係你既然講開呢間房咧叫 Youth 咧，Vicky 可以聽一下個歷史。舊時咧，其實呢度係 Teen Power 嘅種地 嚟。 係啊，小白你喺呢度發跡 㗎？我喺我其實又唔算 Teen Power 發跡嘅，不過 Teen Power 啲節目我都有幫手過嘅。咁例如而家我哋喺呢一間。嘅直播室入边啦，咁以前曾经有喺呢度做过一啲同一啲保护儿童嘅机构，去、 嗯、 到做过一啲嘅节目咧，都有喺呢一度做过。咁同埋呢间房，因为以前我哋都成日落唔落会 book 嚟做录音噶嘛， 系啊系啊。 咁譬如有好多我自己就主力做翻日本嘅 artist 访问啦、 嗯， 譬如彩虹乐团啦 ，Cancel 嘅 High Door 啦，佢、 嗯、 曾经亦都嚟过呢间房， 系、嗯、啊， 去到做录音嘅。咁嗰阵时仲有同佢玩过呢个食水果嘅游戏添。咁龙眼啊，佢嗰阵时话俾我听，佢好中意食龙眼。咁、 嗯、 亦都。喺因为呢间房又有其他同事又嚟过啦， 有 系啦。咁嗰阵时啲同事喺度book 房做录音嘅时候咧，我曾经喺呢间房叫梁朝伟添啊， 系啊 系啊， 呢间房 系啊， 因为呢度容易最近停车场嗰个位 系啦、 啊。我记得 当年即系约一啲电影访问都喺呢个位咧，啲巨星啲啊，电影明星啊，咁佢一落咗自己嘅七人车未入嚟做访问咯、 嗯， 做完佢咪上翻。 我呢个比较近啲啊， 系啊 系 啊, 啊, 啊, 啊, 啊, 啊，你讲开天 power 咧，原来我都做过天 power 节目，真系啊， 你是做、 啊、 做边个、啊？ 当我天嘅时候都做过好几个天 power 节目，咁、啊不过都趋旺而啦，都系一啲几有趣嘅一啲体验嚟嘅。 讲开呢个天气先。 好啊！而家嘅天气温度咧系17度，相对湿度80%噶。咁咧系而家嘅天气咧，同埋今日大致嘅天气咧都系天晴噶、哦。咁日间温暖同埋干燥，而市区最高嘅气温咧就大概系24度，新界咧会再高2-3度。而稍后嘅部分咧地区咧都会有烟霞、哦。啱啱我翻嚟咧，其实都见到啊。咁、会吹微风啦。展望咧未来嗰几日大致都系天晴同埋干燥，日夜温差就会比较大嘅。 咁啊嗱，天气嘅情况系咁啦。 啦，今日好多朋友都除咗口罩啦，都话翻翻嚟直播室嘅时候咧，想讲下咧，今日大家喺路面见到嘅情况啦，多唔多人戴口罩啦？第二就系啦，当政府宣布大家可以有呢、這个唔系叫除罩令啦，当然呢个网民嘅揶揄啫，系即系大家可以咧放宽翻嗰个社交距离同埋去除口罩，个心情系点样咧？钟哥，你见唔见到有人除口罩啊？周街吓， 唔系、我出一路开车翻嚟嘅时候咧、我一路见到嘅。是由我落停車場到去到門口到出咗街全部都戴緊口罩喎、 啊。係啊，其實我都係見到呢個情況㗎、所以我都有少少落差就係、是、啊究竟我應唔應該除口罩呢定還是戴返個口罩好啲呢咁樣。 我都有呢、這 個。有可能有兩個可能性嘅大家戴口罩啊即係今日都仲戴我今日都仲戴緊口罩啊有兩個可能性。一就係、是、覺得都係安心啲戴多幾日先睇定啲。第二呢就係、是屋企仲有好多口罩喎、我唔戴嘅时候点处理呢 诶、我有一阵埋尾有个处理口罩嘅方法嘅、不过最后先同大家讲咁钟哥你系边一个嘅想法呢头先你讲咗两个想法出嚟啦、 我系已经习惯咗戴啦咁同埋而家就唔系一个必定要戴嘛咁、我系选择咗我去戴啫即系唔系必定啦嘛今日已经咁、我选择戴第一即系当然有少少就觉得睇定啲先啦、第二呢就系、你知呢戴咗口罩，其實我哋有啲嘢方便咗噶嘛，人哋睇唔知你係邊個啊？ 都唔緊要嘅，認得都係一件開心事嚟嘅， 係 啊。有陣時做呢一行係咪先？唔認得又話唔認得，認得又話認得，好難去好難去估算啊！咁樣係嘛？好啦 ，Vicky， 你今日有冇提早咗啲時間？即係啊，化一化個妝先啊！ 有啊，其實本身咧，我諗住今日翻嚟咧，都係因為之前都係冇化妝咁翻嚟噶嘛，咁但係戴咗口罩啊，咁但系今日都谂住，唉，好啦，可以唔使化妆又唔使戴口罩咁翻嚟啦。咁但系我晏啲咧又要做要开会，咁、所以今朝的而且确系真系要提早咗要化翻个妆先。 开会啫嘛， 系啊，始终 因为化妆啫， 唔系好似有翻啲精神，精神啲咁样，好似费事太潮水吓亲人啊嘛。 你开咩会先？我有兴趣了解下你开咩会咩啊？唔会吓亲钟哥，钟哥咁有咩未见过？ 唔系咯， 系咯。 你真系啊，太小儿科啦！ 你个样未算核突嘅，我 系啊。好彩， 如果你调翻转头，你惊你太靓咧，我就更加唔俾你咁讲。钟哥都见尽好多靓嘢，我细细个就知噶啦。 我唔敢认，我唔敢认靓。 系啦，冇事嘅，系啦。 咁你又放心，你又未至于系， 系， 但又未至于去到位，即系核突嗰啲咁样。 啱啱好咁样，唔会令人讨厌，又唔会太过令人会哇咁靓嘅咁样， 好啦，咁中庸之道啦，系中中间间咁最好啦吓、小白今日除咗口罩，有冇觉得？咦、正、啊， 梗系正啦。 其实对于我哋做广播嚟讲啦，其实你睇到口型咧，系好重要。过往咧系点样做电台呢你要听美音啦。好似 low look pass 咁啊！如果喺篮球嘅世界就系我特登唔望住你，但系传波，跟住你就要接到个波，因为福至心灵嘅缘故同埋默契嘅缘故，先可以唔搭嘴 咯。我从来冇呢个问题， 系嘛？ 因为知唔知点解我同你哋嘅分别喺边度？点解你哋会觉我唔觉啊？因为我由细到大睇得多蒙面超人， 哦，好嘢，好嘢，好嘢！ 蒙面超人讲嘢嘅时候都系戴咗唔喐嘴噶啦，冇啊咩？戴咗个头盔啊嘛。 咁而家戴咗个口罩都见到有句嘢喐下喐下。 系啊， 所以我真系冇。 我睇蒙面超人戴嘅，咁平时大家都系我当睇蒙面超人啫、啊， 你都 系咁样嘅啫嘛。 你都啱，但系蒙面超人 睇咧就有呢个问题。 但系蒙面超人最多系结结兽。都结结兽系只结结结咁样，佢都唔讲嘢嘅，点会有人够胆同蒙面超人搭嘴啊？ 蒙面超人都会同另一个蒙面超人讲嘢噶嘛？咁佢哋两个都系戴晒面罩噶啦，又系见唔到嘴，冇嘢嘅。 咁系嘅，咁嗱唔紧要啦，都今日系值得开心嘅。除低口罩代表咩咧？就系、是、大家以至政府都觉得我哋系战胜咗疫情啦。咁啊，真系，唉，俾啲掌声自己，我都好感恩，同埋好感动啊！两三年过去了，咁样终于可以除翻。口罩做节目啦，同埋我最开心系可以咧唔戴口罩做健身啊、其实喺健身室咧，你戴住口罩咧真系搞唔掂噶，你完全唔想做， 又湿晒啦，又唞唔到气啦，冇、心机啊， 同埋 气氛唔好， 举大啲嘅器械啊，譬如有啲大啲嘅 dumbbell 咧，你根本都呼吸唔到嘅，其实好难搞噶、 即系除非你吸住嗰个咧系嗰啲氧气啊、我见好多电影咧。 嗰啲人做嗰啲極限運動嘅時候要帶住個氧氣咁， 係啊係啊， 即係增加你嘅氧氣量， 係啊係啊， 嗰啲要型啫，好似對 rock 咁樣，巨石強心， 巨石強心啊！因為我睇嗰陣時少林足球咧，魔鬼隊訓練嘅時候都係咁樣， 係啊， 跑步嘅時候帶住個氧氣罩咁樣， 係啊，真係啊嚇，所以佢哋踢出咁非一般嘅成績啦咁樣嗱。同大家數數手指，原來咧口罩令咧已經有900多日噶啦，900多日真係唔係一個容易捱嘅時間啦嚇。咁啊有環團啦，亦都最近就推出啦，就係驚大家抌曬啲口罩一次過，因為咧環保團體係好驚，因為口罩咧唔係紙嚟嘅，入邊好多都係塑膠成分。如果大家冒冒然咁樣抌咧，對個海洋生態或者對個環境咧超級大嘅傷害。咁有啲環團就是一个费用全面的口罩回收活动，在新蒲岗的一个工业大厦那里就回收的。不过在回收之前呢，就要先除去口罩的棉绳同埋嗰个铁线，咁样先可以回收。 即系啲工序先做咗先。 系啦，即系棉绳我估就系 有条带啦， 整住耳仔嗰条带啦。咁铁线大家都知啦，咁即系自己做少少手作，跟住先交过去咯。如果唔系，就大家又唔好太阔佬懒理咁样，就系话喂，我有四盒口罩促身嘅咁。其實口罩你都知道是極度不環保啦，因為即係雖然我哋要靠住佢去抵抗疫情啫，第一個口罩又用好多塑膠嘅物料，第二獨立包裝又有個膠袋，我都話喺個街嗰度見得最多就係嗰個口罩嗰個獨立膠袋嗰個嘢，咁大家就係好隨手咁樣抌，所有嘢都好隨手咁樣抌，咁希望咧即係戰勝咗疫情之後，第一咧大家唔好周圍抌嘢啦，維持個健康同埋衞生啦。第二嗰樣嘢就係如果可以捐啲口罩咧，就做少少手續跟住去捐咗去。不過咧，我身邊都有好多老人家話：，唔好捐啊，可能第時有用㗎。係 啦，雖然咧。你話口罩都有佢過期嘅日子嘅，但係應該係冇咁快嘅。咁擺兩盒旁下身先， 一段年計嘅。 咁同埋咧，即係而家都仲有啲地方你係要戴口罩嘅，即係譬如話醫院啦，又或者係啲老人家嘅地方啦，你仲要戴口罩噶嘛？咁因為佢哋可以用一個行政指令要求進入嘅朋友們咧戴口罩嘅。咁所以如果你係同相關嘅地方有聯繫嘅話咧，留翻佢先啦，即係一定有用嘅。 照亮我的心灵，我擦亮了你眼睛，答案是每种心情可以和应，愿你放任好声，力轻碎，元气减退，光阴不足轻劲堡垒，若是登对，不怕未来时光冲淡美丽，也会寻到乐趣。如果走失了成一个面对，人不可推算明天那情绪，想亲苍天都累，若你愿意共我成为彼此一对，如果可跟你活多120岁，幸福得将老年的恶梦粉碎，想相随做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白发往新一章去追，力轻碎。 似渴都变似睡，剩下窝心的你共同行走千里路径，也会成为乐趣。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得像老年的噩梦粉碎，想相随做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白发往新一张去追。走失了成一个面对，惶恐得走进历史国度里，追忆你直到苍天加许，下次下世会否碰见熟悉相聚。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最坏的结局粉碎，捉紧你共你漫步下去，终于老去昼夜共对，用一生跟你追。 健康最重要，吴业坤加上咳新风的百二岁啊， 系、其实我都知道，仲有啲朋友咧，佢哋屋企嗰个口罩存货量咧系非常之多，即系咁你话如果又惊佢过期，咁当然你话有啲旁身啦，咁但系都仲有好多剩咗，其实先阿 O 都介绍咗，就系可以咧去捐咗佢啦， 有啲环保团体 组织去收啦，咁另外咧就系、都有啲坊間有啲嘅方法咧，就話到其實呢啲呢一類嘅口罩咧，仲有其他嘅用途嘅。咁當然頭先有講過個結構啦。咁、你咧就譬如鐵線嗰啲位置通常都係拆噶啦。咁但係仲有啲咩用途就可以譬如做嗰啲有冇用過嗰啲除塵掃啊？咁除塵掃咪有舊嘢咧，就黐喺個棍嗰度噶嘛。咁、令到你幫你可以即係除走啲塵嘅、其實咧口罩咧都有唔可以話好強，但係都有相似嘅功效。佢可以幫到你咧就。抹啊，即系抹咗啲好多层嘅地方，咁啊，亦都即系唔可以一次性咁样啦。咁、你用完亦都可以就系抌咗佢。咁但系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觉得系用完之后你再拨走啲层，再用多几次，咁、我就觉得咧可以更加用到呢个口罩，即系佢最后嗰个嘅寿命。系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用途啦。咁其次咧，就可能 Vicky 都有见过，就是、有啲朋友咧，我佢哋攞住个口罩，然后咧就再喺入面咧，可能加多少少棉花或者 tissue。咁做咩咧？就系、有阵时有啲譬如 B B 嘅宠物咧，咁佢仲好细个，就仲未识得自己去到大小二便嘅时候，其实都可以咧用口罩呢一种嘅物料咧。去到改裝少少，咁、變成咧就係、寵物用嘅 片片 啦，係、啊，所以其實發揮創意之後咧，發覺原來呢一啲嘅口罩咧，嗱買咗，咁啊冇辦法啦，咁我自己本身買之前嗰啲係嗰啲尖頭型嗰啲嘅，咁、我發覺改裝嗰個嘅彈性就好低。系、啦，如果你系用紧，譬如中哥嗰一只最基本系医学用嗰只嘅话咧，咁佢嗰只改装咧就有好多唔同嘅用途、 我已经用到惯咗，自己以为是医生嘅。 系啊，仲要学识咗好多唔同嘅 number， 唔系股票 number， 系口罩嘅 number， 口罩嘅 number。 即系开始第一次听，即系依家又回忆射球啊！有一次咪 F K 唔知九十几 啊，九十几嗰啲嘛。 跟住我听极都唔明，我以为 A K 47系咪枪嚟噶？系咪枪嚟噶？咁样啦， 我而家翻嚟。直头当紧自己翻嚟白色巨塔噶啦，真系 几好，可以之后接部医生剧嚟拍啦， 系啦，有医生剧度， 系接咗隔篱电视部医生与你 咁，咁都好，咁都好， 都系医生， 系都系医疗资讯节目嚟嘅。 件衫可以换咗件白袍去，咁啊型好多啦。咁仲有好多嘅，例如如果你话喺清洁上边咧，有啲朋友就话到口罩咧可以将中间嗰个位咧就可以剪咗出嚟，咁就部分剪咗出嚟啦。你可以用嚟做咩咧？就我嚟过滤咧，有啲譬如喺厨房升盘嗰个去水位啊，咁佢亦都可以帮到你咧，就隔 隔咗少少嘅渣佢。 哦，呢、這个几新颖喎，呢、這个方法系啊， 系啊，呢啲咧其实都即系叫发挥下创意啦。咁大家就可以令到个口罩咧用得更加好。仲有好多嘅，例如坊间啲人咧亦都会话到，可以做嗰啲防臭嘅袋啊。 嗯， 防臭袋我又觉得几 logic 嘅，因为防臭袋咧，佢通常都系要用嗰啲类似系尼龙咁样嘅质地， 系， 然后就放嗰啲可能譬如臭丸啊， 系臭丸啊，或者嗰啲咩鼻长炭啊嗰啲啦，吸味嘢啦， 咁你就可以用咧。口罩去到改装，如果你话鼻长炭佢有机会好好大粒或者真系长啲嘅话咧，你咪攞多几个咯。而家大家多嘅都系口罩嘛，咁你攞多几个就去到包住佢，咁、那个鼻长炭又唔会话成日左嗨右嗨，咁亦都咧就唔会话好阻碍到嗰个鼻长炭嗰个功效，因为本身口罩大家知道我哋经过口罩呼吸噶嘛都可以，即系佢空气其实系可以流动过滤咗啲病毒，咁其实佢嗰个鼻长炭咧都可以喺呢一个嘅密闭空间入边做到一个过滤。口罩咧就可以保养到佢，但又唔会咧就好阻碍得到佢嗰个嘅功能嘅，所以我觉得都几好，可以发挥下创意，咁令到嗰个口罩咧有更加多嘅用途。不过都系嗰句，如果我系好似我之前嗰啲口罩咧，我都谂紧办法，点、样可以即系善用翻佢，因为我唔系中哥嗰只， 系 呢、个我都要谂紧办法。 喂，小朋友啲口罩点处理咧？小白， 我知道，突然之间、口罩当咪套咯。 哦，咁但唔可以攞翻嚟电台用咯，唔、可以攞翻嚟电台用咯。 系、 电台有电台咪套噶嘛？ 系啊， 到时电台啲咪套用唔晒，咁又系，又要谂方法噶啦。 自己屋企支咪就可以装个咪套喎、 好奇怪。嗱，咁你用戴咗个口罩落个面度，咁我咪用支咪咯。跟住你又话我唔戴落个面度，我戴落个咪度。咁其實有咩分別呢？ 啊，有分別。哎，我幫 Vicky 講呢、這個，因為我譬如屋企嗰支麥咧，其實啲聲都好好嘅。咁、不過咧，佢有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好難解決，就係噴麥。咁噴麥通常咧喺個麥前面會大家知加咩㗎啦？ 係啊， 加啲海綿啊，加層嘢啊，咁啊令到佢噴麥嘅情況就大減低㗎嘛。咁如果你可能喺個麥上面要加個口罩。佢就可以幫你解決到呢個問題。 呢、這個太專業啦，啲聽眾唔明咩叫噴咪啊！而家噴俾大家睇下先。 係啦， 你嗰個做唔到啊！你嗰支咪做唔到，小白嗰支又容易做啊！ 呢支就噴噴。 嗱啊，嗰啲就噴到咪啊！ 冇演出呢啲嘢，呢啲唔值得鼓勵，唔值得鼓吹嘅。其實做專業嘅廣播咧，唔 suppose 係咁樣嘅。好啦，睇個天氣先，依家17度氣温，相對濕度咧80%啊。轉個頭翻嚟，繼續晨光第一線啦。 指人為製造同埋加劇人道主義災難。大兵話：持續多年嘅非法單邊制裁，嚴重加劇敍利亞經濟民生危機，極大削弱咗。是敘利亞應對災害能力，在地震、嚴寒、霍劣疫情加劇的人道危機面前，單邊制裁的人道後果更加是難以估量。大兵又說，國際社會應當根據國際法和安理會決議，採取統一標準，以零容忍的態度打擊敘利亞境內一切恐怖勢力。中方都呼籲切實尊重敘利亞主權和領土完整，外國軍隊在敘利亞境內的非法駐扎和非法軍事行動必須要結束，對敘利亞境內自然資源的非法掠奪必須要立即停止。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9， 日元 136.34， 瑞士法郎 0.942， 加元 1.37，人民幣 6.934， 英磅對美元 1.203， 歐元對美元 1.058， 澳元對美元 0.67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18。 日經平均指數報 27,376 點，跌68點，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1,825.32 美元，賣出 1,825.5 美元。在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风势微弱，预测天晴，日间温暖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咧，近住环宇海湾嘅快线，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丽城花园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

尽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早晨啊！呢、這个环节咧，今日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清卿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Kenny 早晨啊！ 早晨啊 ，Kenny！ 早晨 ，Kenny！ 系啊，早晨啊，早晨啊！ 唔记得同阿 Kenny 讲，我哋转咗个直播室咧，因为连个电话号码都转咗 啊。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 Kenny 问呢个电话号码边度打嚟？ 系啊，你知而家咧就每日我唔知点解咧收成呢个成千上万嘅一啲取消电话啦。 系啊， 咁啊就呢、這个唔知系咪因为通翻关啦、啊、复常啦、啊，突然间多咗好多啲大湾区楼盘啊。啊！深圳楼盘啊，需唔需要去睇下咁样？ 有啊 ，Kenny 可能你系实力人士啊，实力人士有个实力嘅 list。 头先钟哥打俾佢嘅时候，打俾 Kenny 应该就问下 Kenny 啊，有先生有冇兴趣喺中山买楼盘啊？ 诶，Kenny 打俾你嗰啲叫你买楼，打俾我嗰啲问我借唔借钱，系咪先？差好远噶。 我发觉而家咧好多朋友好关心我哋啊，跟住睇问睇只楼之外啦，就问啊需唔需要借钱啊，有冇等钱抵啊，跟住话使唔使做下体检啊，使唔使做下医美？ 系啊， 全身都照顾晒。 系啊，好彩 Candy 你头发浓密就系，我收过几个先生，你有冇脱发嘅烦恼啊？真系难搞，真系难搞。咁啊，聚焦讲下股市先，系啊。咁啊，港股六年跌，咁啊累跌咗咧1101点，咁啊。三月开局啦，今日三月一号咁啊，当然要交俾我哋嘅财经专家啦，咁啊，邓星兴先生咧，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嗯。 好啊，咁就其实我哋都讲咗几个礼拜噶啦，个市都系继续系有一个调整嘅情况啦，因为其实我都觉得几即系 recon 翻翻就系呢、這个22,700啦，都应该系一个短期嘅顶位嚟嘅。咁、所以变咗我哋都需要做一啲即系消化翻之前嘅升幅啦。所以成个二月份方面咧，我哋都跌咗成2000点噶，2000几点噶。咁、所以变咗就都系一个调整之势啦。咁究竟几时先至调整完咧？咁我觉得就最快可能都睇下两会，因为今个礼拜周末就开两会啦嘛。咁就多啲新嘅嘢出嚟啦，因为如果两会之前嘅，其实我哋都系个 focus 睇翻个息口。咁而息口方面就好明显，暂时有讲都未必咁快，好似我哋之前咁乐观咁睇，就话喺第一、第二季系见顶啦，可能甚至乎要系即系延迟到去第三季或者以后先至有机会个加息周期完啦。咁所以变咗个美汇指数咧都系继续强啦。咁嗰、那个息即系嗰个系美债嘅息咧都系偏高咯。咁所以我觉得暂时都系会困扰住个指数，同埋尤其是嗰啲系高估值股份，咁即系啲新经济类股份啦，啲高估值股份方面咧，都系比较困扰嘅。咁、其实点解我想头先讲咗咁多嗰啲关心嘅问题咧？其实我觉得就大家要留意一样嘢，唔知琴日大家有冇留意一个消息，就系、是国家广电局啊，就全国家广电局方面咧，就会系开始关注一啲短视频嘅嘢啦。咁、即係你知國家其實好關注關顧我哋㗎嘛，咁呢就而家就大家就之前我哋都提過嘅，其實嗰陣時啲未成年朋友方面呢減少咗玩呢個手遊嘅話呢，咪走出去睇短視頻㗎嘛，咁都會即係提醒嘩，如果太多人睇短視頻方面呢，會唔會令到國家又擔心我哋啲小朋友發展呢？咁結果都開始琴日傳啦，就出咗一個消息，就話呢個係未成年嘅小朋友呢睇短視頻會唔會要有所係限制呢？咁我相信如果係話呢，可能喺兩會啲時間呢都會講下啦。 咁所以即係心機旁邊嘅投資者就要留意啦，嗰幾隻短視頻股呢有機會波動少少。 咁都跌㗎，係啊。係 啊，咁所以搵返啲，我又係搵返啲搵搵陣陣息高啲㗎啦。咁就睇好呢，即係譬如有大可能就睇好中資電信股喎，因為佢加咗排息㗎嘛。咁其實而家當係搵搵陣陣有冇得諗呢 Candy 呢啲？ 其實好明顯係琴日係依三隻電信類股份都係升嘅，都係outperform 個市場嘅。咁最主要都係反映翻一樣嘢，除咗話個頭先中國港加息嘅因素之外咧，其實好明顯就係大家嗰個風險胃納咧就轉趨審慎。 所以呢見到呢一排呢啲資金方面啊都有一啲之前嗰啲復常啊高估值嘅股份呢就轉返去啲電信類股份囉。咁呢啲就比較真係安全啲啦，因為第一首先佢哋 PE 真係唔係好貴啦，咁息率方面呢就都真係高㗎嘛。咁同埋最緊要就係話嗰個 cash flow 現金流方面好強。咁同埋我哋之前喺節目都提過好多次，呢啲股份方面呢而家就唔單止係穩定咁簡單嘅。咁其實就係最主要睇返就係話嗰、那個內地個數字化經濟嘅發展啦，咁因為佢哋咧就係、是、特別受惠翻個數字化轉型上面嗰樣嘢，咁佢哋本身一範嘅業務方面咧，其實都係一個高增長喺度，所以見到譬如728啦、中電信嗰啲話，其實短短幾個月嘅話咧，個股價都唔弱嘅，升咗成倍嘅。咁依、這個就係好多人就係之前忽視咗，就話淨係睇啲電信運營商嘅話，淨係睇佢哋嗰個好穩陣啊。基本個電信嘅收入啊，係一個係好穩定嘅增長咁樣，但其實唔係嘅，其實佢哋都有一啲高增長嘅潛力喺度。 咁另外都想問埋咧，就係見到國家"一四五"規劃綱要啦，咁將香港明確咁定為一個咧就係風險嘅管理中心啊。咁最新嘅財政預算案亦都咧就係叫做延長資助計劃兩年，即係保險方面啦。咁同埋即係人才培訓又有幾年啦。咁都喺一個即係幾多嘅支持底下咧，咁保險業個發展好似個前景啊相當之唔錯喎。咁如果你話一般廣大嘅市民投資喺呢一個嘅板塊上面，咁係咪真係都好保險咧？ 咁嗱，其实就我觉得国家对香港嗰、那个金融市场嘅开放咧，就之前所有嘅开放，譬如好似啲前海啊等等嗰啲话咧，都系即系 target 一啲好大嘅，即系讲紧喐下咧进入去嘅话咧，个资本都要哇讲几十亿以上嗰啲嘅。咁但系如果而家开始有个趋势，就慢慢向嗰啲比较小型啲嘅、中小型啲嘅金融机构方面咧，可能都开放，但系咧主要呢可能就初步是会 focus 返喺保险行业先嘅。所以其实一排都我哋业界都有啲消息传就话会唔会话内地会有啲地方类似好似之前前海咁样一啲试点先行先试咁嘅。就俾咗香港一啲系财富管理公司啊或者一啲独立财务顾问嘅话呢去进入去做一啲有限度嘅一啲业务呢。咁如果係嘅，咁当然对我哋业界或者对香港金融市场都係个好好嘅起信啦。咁而可能如果真係推展得到嘅话呢，似乎都我相信都係同保险相关，因为保险上面嘅话呢可以界开佢就话一啲係投资相关嘅保险啦，一啲係纯保障型，譬如好似医疗啊或者係危疾啊之类嗰啲。咁我相信佢开放嘅初期呢可能会 focus 返一啲保障型嘅。对于嗰啲係投资型嘅话呢，我觉得会係比较谨慎啲嘅。咁就算唔係呢個因素嘅話咧，其實一通翻關之後嘅話咧，其實你睇翻香港啲保險公司都會係真係有幫助嘅。譬如你好似友邦啊、保誠啊一啲，咁佢哋跨境嘅保單業務方面咧，其實就真係會係明顯有個增長喺度嘅。咁我如果你呢一排行過咧，海港城啊、尖沙咀都見到啦， 簽翻單啦，好 多人 咧又話打間唔知咩針又去， 真 係啊， 間間 cafe 都坐曬西裝友 啊，真 係變翻以前咁， 又攞住張紙，打針啊，有冇興趣做埋啲醫保啊？咁樣真係好多呢啲風潮就出現翻咯。嗱 ，Kenny 今日咧就除口罩嘅第一日啦，咁有冇機會帶動下啲化妝品股票啊，輕鬆護膚品啊嗰啲啊， 唇膏應該賣翻好啲啦啩？ 係啊，嗰啲幫唔幫到手，關唔關事？交俾你去講下啦。 我覺得可能都即係我諗呢個心理上邊啦，其實我相信就咩嘅，即係如果就算戴口罩嘅話咧，要化妝嘅朋友佢都會化妝，就唔會因為戴咗個口罩就唔化妝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個真係純粹一個心理上面嘅幫助或者帶動啦。翻調翻轉就真係通翻關之後咧，就雖然冇以前咁誇張嘅，講真就即係個消費目的都改變咗嘅。咁好多都係可能喺電商啊，或者甚至乎佢哋本身喺內地都已經買到啦。咁但係就都比明顯之前咧。是多咗啲人咧去翻，你見到尖沙咀一帶嗰啲咧，專賣一啲水貨化妝品啊，嗰啲係真係多咗人嘅。 咁所以咧，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又可以用自己多啲去觀察啦，咁啊睇下有冇咧一啲投資價值咧可以顯現得到。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卿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 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啦，拜拜。 唔該 Kenny。 阿歐點啊？有乜嘢優惠？ 今日优惠咧有两个嘅、嗯，可以拣一个嚟讲啦，时间所限咁啊。嗯讲一个免费嘅食品定还是咧讲下一啲好人好事咧？你哋想听边一个多啲咧？ 免费食品咯，我想。 好啊，就免费食品啦。嗱，土瓜湾有间茶餐厅咧就试业啦，一连三日咧。 大家对好人好事冇乜兴趣咁样。 都有， 真系 食咗先啊嘛。 转个头讲， 我都系拣呢一个食品先。 转个头讲，转个头又讲好人好事。嗱，讲即系民以食为天啊嘛，系咪先？食啊，同个天一样咁大嘅、嗯。好啦，土瓜湾有间茶餐厅咧，咁啊试。一年三日免费试食佢啲意粉同埋炒饭啊，咁样咁咧有街坊就大赞啦，人生第一次食到免费午餐。 但系佢有个有冇 quota 噶，即系每日有冇限量啊？ 咁人哋试业三日，应该都有啲限量嘅。嗱、嗯，我自己就真系 细碗啲嘅。如果哇，我想试食你个扬州炒饭啊 细碗，大碗细碗唔紧要，即系譬如你喺超市度试食都唔会俾一盒你噶嘛。 咁啊， 你谂下， 真系，所以点解我都唔做餐厅咧、嗯？你谂下，佢又问大碗细碗，第二又话可唔可以添？我开放嚟做下招来嘅、 啊，可唔可以外卖啊？ 系啊，可唔可以外卖、啊？ 可唔可以又食又叻啊？ 真系吓、啊，做饮食业真系好艰难啊！ 多啲我呢啲咁嘅客都搞唔掂。 其实已经好多噶啦，其实香港已经好多你呢啲客噶啦。 细碗之后添一碗啦，添一碗之后攞走 啊！系啊嗱、啊，不过咧啊，食客咧 有自己有个环保盒啊， 系啦、啊，食客咧有三款选择嘅、嗯，分别咧就系咧蒜蓉汁嘅猪扒肠仔饭啦，同埋意粉啦 ，XO 酱嘅餐肉炒饭啦，同埋咖喱猪扒饭嘅咁样都网上咧嗰啲网民咧就即刻讲啦，话可以做招来之余咧，仲系一个几好嘅宣传咁样。但系最多人留言咧就系话正啊，可以食免费午餐，可以食免费午餐。嗯、我哋成日都话咧呢个世界咧冇 free lunch 噶嘛，咁终于出现啦。咁、嗯、我问下 Vicky 啊，你人生有冇食过一啲免费午餐啊？真系 冇啊，冇食过， 从来未啊。 咁如果你话平时做嘢啊，咁身边有啲大粒嗰啲咧，佢哋会万岁咁样就有咯。 系、嗯，系、啊、即系钟哥咁样系嘛？我日日都食免费早餐，点解？因为钟哥请咁样。咁呢啲唔系啊，唔系免费，系有人帮你俾咗钱咋。 咁我真系冇试过啦。 系咪啊？ 系啊。 识讲嘢嘅啫， 系啊，系咪啊？你有冇食过免费午餐啊？ 都系嗰句啦，即系免费，当然有人俾咗钱啦。 系啊系啊， 以前去登台啊， 哦， 梗系食人哋噶啦， 系啊，真系真系。 不过咧，即系题外话，佢讲，即系佢点样为之会请你食嘢咧？我哋登台，如果你嗰场嗰啲飞系好卖咧，佢就会请你食大餐。 哦， 如果系唔好卖咧，就会去咗一间食茶餐。 哦。睇送支票房 系啊系啊，真系啊， 好清楚啊呢样嘢。 咁啊，唔紧要啦，嗰阵时都系即系娱乐圈嘅盛世，系咪先？当然餐餐都食大餐嘅，偶有失手，应该都系打风落雨啫，系啊。 唔 系 食得太多好嘢，有阵时要食翻啲清淡啲 啊。 唔一定睇得好清楚嘅，即系有阵时，海鲜就喺呢边，即系好卖，你咪食海鲜咯，唔好卖去茶餐厅。 茶餐厅蒸条马有食啊，如果唔系就即系呢个好事啊，即条班食下咁样啊吓，好啦，咁大家可以搜索下呢啲唔同嘅优惠啦，咁啊睇睇个天气先，今日天晴吓、日间系温暖嘅，同埋干燥啦，市区气温咧大概都系24度到啊，新界咧再高两三度嘅，稍后咧部分地区咧都会有烟霞嘅，依家咧1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79%，有少少咧春暖花开嘅感觉， 有啊， 系啊，因为咧都见到咧路边嗰度咧啲花开始啦啊。开始盛开啦，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咧都开出嚟咁啊！稍后咧喺晨光第一线嘅环节咧，都可以同大家咧一齐去赏下花先啊！噃，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先分继续喺度啊！由香港贸发局主办嘅香港国际钻石、宝石及珍珠展，同埋香港国际珠宝展咧，今日就喺湾仔会展嗰度开幕啦！一年五日举行，直至到星期日，亦都即系3月5日嘅。今朝早咧，我哋好高兴，继续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梁继祖先生阿 Jo 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情况噶噃。早晨阿 Jo， 早晨啊，思芬，多谢你。我哋每年咧，香港国际珠宝展咧，都系业界嘅一大。今年珠宝展咧，其实嚟到第39届啦，连同今日开幕嘅第9届钻石、宝石及珍珠展啊， 一共有34个地区同埋国家，超过2500间嘅参展商参加噶，其中仲有一半系嚟自香港以外地区添。两个珠宝展共设有20个地区展馆，包括嚟自中国内地啦、日本、韩国、印度、以色列、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巴西、哥伦比亚同埋美国等等嘅地方。知名嘅珠宝业界组织亦都重临展会，包括有亚太区创作师协会啦，组织咗珠宝创艺廊，带嚟多个香港同埋喺内地嘅设计师嘅创新珠宝设计嘅，亦都有香港珠宝玉石厂商会同埋意大利围琴策珠宝展主办机构 Italian Exhibition Group 合办嘅 Tigo Plus Max 展馆，主要展示珠宝制造机械。 听到珠宝首饰咧，我谂好多嘅朋友咧都会心动嘅。嗱，贸发局珠宝展咧一向都系带到好多嘅名贵首饰俾大家睇啦。阿周华，唔知今次嘅展会咧又有啲乜嘢嘅珠宝系值得大家留意呢？ 今次咧呢个珠宝展划分咗咧17个展区嘅，其中品牌精髓廊啦汇聚咗18个珠宝品牌，包括嚟自香港啦、西班牙、意大利、泰国等地嘅知名品牌啦。而另外咧，珠宝精髓廊咧就网罗咗约60间展商嘅珠宝杰作，其中一间香港展商咧仲带嚟一套总值超过港币1500万嘅蛋面翡翠首饰添。呢、這个翡翠蛋面嘅吊坠咧，其实系来自缅甸嘅，晶莹剔透，做工非常之精细噶。另一间香港展商咧，亦都带嚟超过10卡嘅嚟自祖母绿阿盖尔粉红钻耳环，3种不同嘅宝石咧融合喺呢个耳环里边。其中以氣勢磅礴的大水滴型哥倫比亞木佐祖母龍作為亮點，相當奪目耀眼的。這一對的耳環價值是美金的28万，折合約港幣的210万。女士們一定都很喜歡彩色的寶石的，亦都有展商帶來一隻超過8卡的緬甸紅寶石戒指，顏色非常特別的，價值超過美金88万，大約港幣690万的。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珠宝设计精选展区里面的设计师品牌，其中本地设计师 Sharon Lee 他有很多新颖而且有意义的设计，他亦都曾经参加我们第21届香港贸发局的珠宝设计比赛，荣获公开组的大奖。另外集合世界各地珠宝设计师的珠宝设计精选展区就会带来25个设计师的作品的。 那不知道除了特色的珠宝首饰之外，大会又会安排什么活动给大家参与呢？ 大会咧都会安排咗咧20多个嘅现场嘅活动，包括啦，听日我哋就邀请咗多位本地嘅业界翘楚，以不忘初心香港珠宝服务全球为题咧，就举行一个嘅研讨会嘅，用数据分析同埋分享如何推动行业蓬勃发展为题。夜晚咧亦都会喺会展举行交流酒会啦，等业界交流资讯，建立更广阔嘅商业网络。展会期间咧亦都设有商贸嘅配对服务，为业内人士提供新商机嘅。至於每年一度咧，我哋都會舉辦嘅香港珠寶設計比賽，發掘咗唔少香港本地嘅珠寶設計人才。今年咧這個比賽已經踏入第24届啦。比賽嘅主題係生命之源。今年咧，我哋一共收到咧接近100份嘅參賽作品添。結果早前已經揭曉咗噶啦。得獎嘅作品亦都會喺珠寶展期間喺展覽廳1E門外展出，歡迎大家前來欣賞。 展会的节目就非常之丰富了，大家有兴趣就要记住由今日至到星期日去到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参观香港贸发局香港国际珠宝展和香港国际钻石、宝石及珍珠展。这两天麻烦你 Joe， Thank you， 多谢谢思芬。 想知道更多关于香港国际珠宝展，请上香港贸发局网页 hktdc.co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就政府全面撤销强制佩戴口罩的要求，更新学校健康指引，所有学校教职员、学生和到访人士在校舍范围内无需要戴口罩。如果教职员和学生有发烧或者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应该按卫生防护中心的建议戴上贴面的外科口罩，停止翻工或者翻学。

但係點解會唔係呢？因為我講翻我啲即係以前僆仔做其中有一份嘅part time 訓練到一定唔可以啊！咁曾經我做過，而家叫做而家叫做music office， 我唔記得係音樂事務統籌處，以前係叫音樂事務 統 籌 音統處啊，而家叫 而家我唔記得改咗咩音統處啊。咁我喺嗰度做過 part time 嘅，咁我負責啲咩咧？就係、是、咁，我哋經常會有啲管弦樂團啊，即係嗰啲青年管弦樂團要出去演奏噶嘛。咁、但係啲大件嘅樂器咧，佢哋係唔會攞噶嘛，即係嗰個定音鼓你唔會佢哋自己搬去噶嘛。咁、小提琴可能會啦。咁呢啲大型嘅樂器有好多配件噶嘛，咁唔係淨係一件半件，有好多噶嘛，即係其他嘅樂器咁樣。咁、我負責咧就係運由music office 嗰度將嗰啲嘢運上貨車，當然我要幫手搬啦。咁但係我都要點數噶嘛。 係。 咁啊點完，譬如點齊咗上咗貨車，跟住要去到特定嘅演奏場地。咁然之後就喺嗰度咧就做完演奏啦。跟住我要點翻齊，運翻上貨車，運翻嚟呢度噶嘛。 係。 咁我喺呢個過程裏邊就不能夠大頭蝦嘅，即係一定要 check 清楚有幾多件。哇！如果冇 界本源咁啊，餐財冇一支長槍 嘅行，好大件事。因為佢啲樂器咧，有啲大，有啲係細噶嘛。咁如果你點唔清楚，漏咗件就大件事。所以就真係由嗰陣時開始咧，每一次要 check 得好清楚。 連嗰啲 mini 版嘅細沙槌 都要 check， 嗰啲最容易漏啊。啲三角零啊，咩大件都易睇啊，細件嗰啲好易漏。 小白咧就都好仔細。 千祈唔好咁講。 係啊， 其實工作上可能係，但係屋企上。 生上咧，生活 上，屋企 上 其實我成日甩嘢噶， 系啊， 即系譬如阿仔， 你唔好講甩嘢，即系抽唔記得接佢放學嗰啲咁樣， 唔記得接佢放學都冇。 你想見下個靚女老師多一面啫，係嘛？ 係咩甩咧？即係例如咩校巴要交錢要寫 check 啊，跟住佢有啲咩要幫佢整啊，可能有啲要幫佢 print 啊，咁可能屋企人會交代咗嘅，你幫佢搞啦咁樣。咁嗰啲我就其實我都甩得都幾犀利添， 纖維條啊嗰啲係嘛？ 係啊， 嗰啲好 纖維條咧，有陣時咧我又衰嘅，即係我都唔怕講簽咧就簽咗，但係跟住俾人問翻，喂，咁你簽咗咩㗎？因為回條咧 簽咗咯， 好長啊啲內文。 但係你嗰啲咧，即係關於交費用嗰啲咧，譬如校巴費嗰啲咁樣，咁你成日遲交啊？咁你個仔會唔會 嗰啲冇遲交？即系佢已经一早俾你啊，即系尽量喺个 deadline 之前咧，都会记得。 我惊你个仔会误会啊，阿爸，我哋系咪家庭经济出现问题啊？仲唔交？ 我迟交我都有试过一两次，咁啊校巴姨姨咧就佢都会摄喺直头将个信封摄喺个书包入边噶嘛，咁佢咧摄完之后咧，佢会再同我仔讲。你记住再提爸爸啦，咁样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啊，系啊，明仔屋企系咪有啲问题呢排？咁冇事冇事， 冇事冇事冇事冇事，今日都仲坐到下巴，你冇事啊 ？Vicky 咧，你就唔大头虾嘅， 我觉得自己唔算大头虾嘅。 哦，咁你几好喎？ 系因为我由小学。系定系中学咧？个电话咧，个 number 咧，系一直到而家噶，冇转过，因为冇变过电话。 你连小学定中学都分唔出，你仲唔系大头虾？ 唔系，我系临街，因为嗰阵时系有嗰啲系黑白电话咧，系妈咪嘅旧机嚟嘅。咁总之嗰阵时个电话 number 就更新嘅， 一路到而家。 系啦，到而家我冇跌过电话啦，又冇跌过银包，冇跌过锁匙，唔系有阵时都会唔记得带锁匙喺屋企。 你唔好讲过头说话， 生仔 拍下张台先咁。 但系你劲喎。咩都跌就话俾你听啊！ 系啊， 冇啊！ 喂，冇， 我打咗张台嘅。 冇咩都跌，恒指冇跌，其他可以跌，恒指冇跌， 谂住顶得住到最后啊！ 你跌咗六日啦，大佬，顶住先。 我自己而家仲系写紧手写 schedule 嘅， 哦， 系啊，我几中意 app 写， 抹低啲嘢， 系啦，编排我自己都中意嘅，同埋譬如啲狗狗几个多月要食药嗰啲咧， 都用手写， 我自己系啊，喺个板度写咗， 系我连狗狗食药我都系用电话提我噶， 系啊， 我唔想，我唔中意太方便，其实有阵时，同埋我试过有一次系用电话嗰啲 app 咧嚟到去 mark 嘢，咁但系真系一冇咗。即系个电话一坏咗，咁我就完全冇咗啦。咁样系我自己就有少少担心。 你可以用多啲云端服务啊。 系啊。 系啊，可能个电子就系唔太叻咯。 电子都有啲难教，好似网络咁样讲，已经失去了一切咁样，系咪啊 ？Vicky 已经失去了一切。我咧就 系 超级大头虾嘅，咁啊好啊，嗱你哋可以 车时周围摆， 大家守望住我啦，系啊，几好。 经常可以喺欧嘅即系500尺范围以外啊，揾到佢嘅车时啦。 或者銀包， 隨時揸走佢都得㗎啦， 隨便隨便。唔係啊，我嗰啲車都係 engine start 嘅，你揸咪揸咯，係咪先？你鎖唔到車啫嘛，有乜所謂啊？不過、嗯，我真係要講呢一個經歷啦。咁啊，其實咧近呢幾日咧，自己又唔見咗呢個 AirPod 啦，又唔見咗，我已經係唔見第四次啦。 啲 NBA 球星都成日唔見嘅喎， 好麻煩，真係 一粒定兩粒啊？ 两粒一齐，唔系我连埋个盒一齐射咗出去啊！ 咁样啊！ 我估咧有一条裤咧系短啲嘅个袋，一射射咗又冇咗几百蚊啦，几唔开心咧！最紧要系你即时冇得用啊！我有一啲工作嘅地方咧系要用 AirPod 去做一啲 live 嘅咁样，跟住完全搞唔掂，跟住又要再出街买过啦。咁啊嗱，即系可能咧手机咧都 sense 到咧，我叫做 check 嗰啲呢个智能产品 check。得多，跟住咧推送咗一则嘅新闻咧，就系头先我好想讲嘅一个好人好事，就系咧啊，原来咧有一个男仔咧就喺一间面包铺门口咧就跌咗一个 AirPods 啦落去呢一个坑渠嗰度，系啦，咁啊真系啦，咁咧有个好心嘅老板娘咧就唔怕污糟，帮佢咧亲手攞翻上嚟， 但系佢攞翻上嚟之后。敢唔敢用翻咧？ 嗱，敢唔敢用一件事啦？但系楼主咧就有一则咁 嘅 贴文啦。咁啊，喺嚟自咧人情味好浓厚嘅大埔区，太和嗰度嘅，系啊，嗰间咁嘅面包铺咁样。咁啊，话啊，即系左边耳仔个 AirPod 咧，突然间唔生性咧，真系噶。有阵时呢啲你松一松或者甩甩咧，佢就啱啱撞着钢钢， 行得劲得滞，佢跌咗。 系啦， 你有啲汗黐喺度咧。佢又會容易， 所以我成日都話佢本身，我覺得 嚇， 佢真係唔係太 user friendly 嘅， 嗯， 因為好容易甩， 所以我都冇用過，我仲係用緊楞住楞 線嗰啲，我都係噶， 啱嘅，但唔係個個地方都俾你用條楞住條線嘅一啲地方，有啲 device 咧，佢冇咗個窿噶啦，已經，佢唔俾你插入去就係唔俾你插入去 啊！我用條線我都冇乜所謂，最衰我之前咧有一個調查報告好有趣嘅，就係關於用嗰啲耳筒咧有線同埋冇線嘅分別啊，原來佢話年紀偏大嘅就係用有線嘅， 係 年紀偏細嘅。就係冇線嘅， 對我有線。 盡量你係 年紀大， 年紀大嗰批啊，你 係啊，咁啊。有线迟啲都被淘汰噶啦，与大相关讲一讲 啦，佢都话 系啦。嗱，总之咧，即系佢又真系跌咗个呢啲耳塞啦、耳筒啦咁样，咁啊落去嗰个坑渠嗰度，跟住咧个面包铺个老板咧就见到佢啊，有啲需要帮忙，咁啊主动行过嚟啦，就问事主啦有冇嘢需要帮手，之后咧仲借咗个电筒俾佢咧，同埋咧拎咗个钳啦，就帮佢揾咯咁样，咁啊所以都攞个钳钳翻上嚟咧，心地之非常好。咁样咁啊，有下边啲网民就讲啦，话哇老板娘咁好，你梗系帮佢卖晒啲面包啦咁样。但系其实可能人哋啲面包已经早就卖晒咧。嗱呢啲好人好事咧，好值得去讲嘅。咁我预想就系唔系好多好人好事啦。如果唔系，每次我唔见咗，我都应该揾得翻。 你系做咗好人啊？ 系嘛？ 人哋執咗嘛， 你首先要知道自己喺边度跌咗先。 系啊， 人哋想帮你都帮唔到啊。 就系咯，唔系啊。唔系， 其实系咪车咋？ 唔系啊，唔系。 下次你要写个名同埋呢一个电话号码喺个壳出边。 知唔知点解唔系喺车？因为你个蓝牙咧，如果你攞住部手机，你连到噶嘛。如果佢真系仲在生嘅话， 冇电。 唔会咧，唔会嘅。总之冇电都 detect 到噶，得1%佢都会有个形态喺个手机嗰度显示俾你听。话 明冇电啊，跟住1%都冇啊嘛。 即系话俾你听咧，系时候换个新噶啦。 系啊，旧嘅唔去， 新嘅点嚟啊？ 好啊，系咪真噶？ 真噶。 窝打老道其实都横跨了几个区份，其中一个就是何文田区了。但何文田为什么会叫做何文田呢？想知道的话，百元号转头告诉你知。 敏田，大部分的范围其实都在九龙半岛中间的山丘高地来的。在这一带山丘原来在1889年在英国向中国租借新界之前，可以说是中英双方之间的天然屏障来的。直至到上世纪40年代，除了坟地的规划之外，这里更加没有特别的发展，反而何文田山的山脚地方就更加有零星的村落了，当中包括何文田村，这个原本的位置就是大概今日麦花臣游乐场一带的位置来的，在它对面即是山东街的大石古观音庙就可以作为证明了。只是大石古观音庙亦都因为就道路开辟的工程而搬走，由原来位于亚街老街与窝斗路道交界搬至到现时的位置的。看回1820年即是清代嘉庆24年，最后一次刊宪的新安县志都没有提及到何文田这个地名的，亦都没有相关的记载，估计那阵时候因为何文田地区人口真是少了。好了，根据另外一本的书叫做《追忆龙城蜕变》，据讲当时何文田是有一个居民陈何文所拥有的，这一处就命名为何文田，意思就是指陈何文的田这解的。也有记载指出，当初何文田一带是何文以及田三个姓氏共同拥有的地方来的，你到底信哪个就自己决定了。再睇返早年嘅地图亦都见得到，何文田村只係限于现时嘅染布房街、亚街老街同埋弥敦道一带。喺1920年何文田村嘅旁边就位于胜利道、自由道之间嘅花园城市计划就落成啦。呢、這个计划亦都成为咗何文田呢个地区嘅延伸。之后又点呢？何文田区嘅范围亦都呢就一再向西发展啦。从1946年的地图可以看得到，原本何文田村就已经消失了，而何文田呢就向西迁移至到今时今日的范围呢。 Right, I'm ready. 千弯路，前面尚有一个谁，就算再灰再收藏，想干的事，想见的人，相约于地平最光那边，时候就到天。都有天在意。 Jason 陳柏宇嘅作品有天啊，呢、這个叫做 The First Take Version。嗯，咁啊 ，Vicky 睇睇个天气啊，同我哋好嘛、嗯？ 好啊，而家嘅气温咧系18度，相对湿度77%。而今日咧大致咧系天晴啦，日间温暖同埋干燥嘅，市区最高嘅气温咧系大概24度，新界咧系再高2-3度嘅。咁、稍后部分嘅地区系有烟霞，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啊，大致都系天晴同埋干燥，日夜温差咧就会比较大添。 咁啊，今日可能好多朋友咧，除咗口罩咧、都好多打卡位噶啦，即系包括喺健身室可以咧，即系唔戴口罩咁 样。我琴日有朋友啊，12点啊，即刻啊 post 咗剥口罩嘅 video 上网啊。 系平时都去剥口罩啦，不过可以喺自己屋企啫。 佢戒剥， 唔使咁隆重其事嘅。不过有阵时摆喺上网压下 like 都要嘅。咁、大家睇下点去演绎啦。但系都系嗰句啊，喺翻啲人多挤逼啊，公共嘅交通工具咧，有需要咧，即系戴翻个口罩，都仲系稳阵啲嘅。 小道近住丽业街狮子山隧道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喺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渣华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城市花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系挤塞，而家龙尾分别排喺昂船洲大桥近住8号货柜码头，同埋青葵公路近住祖尧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系挤塞，龙尾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系车多，龙尾科学园；屯门公路出九龙近青龙头慢车，龙尾大榄上斜。另外，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系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就喺有线电视大楼；仲有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系挤塞，而家龙尾去到光板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是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सरकारले सबै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COVID-19 खोप निशुल्क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रहेको छ। उनीहरूले सामुदायिक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 तोकिएका सार्वजनिक तथा निजी क्लिनिकहरू, अन्य सार्वजनिक अस्पतालमा स्थापित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मा गई खोप लगाउन सक्छन् वा प्राइभेट डाक्टरसँग एपोइन्टमेन्ट लिएर खोप लगाउन सक्छन्। निश्चित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का लागि तोकिएका स्थानहरूमा सोही दिनको टिकटहरू पनि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न्छ। गम्भीर केसहरू र मृत्युहरू रोक्नका लागि COVID-19 खोप अत्यधिक प्रभावकारी हुन्छ। यदि तपाईले अहिलेसम्म खोप लगाउनु भएको छैन वा खोपको खुराक पूरा गर्न बाँकी छ भने तपाईलाई छिटो भन्दा छिटो खोप लगाउन र सिफारिस गरिएका सबै खुराकहरू पूरा गर्न प्रोत्साहित गरिन्छ। अधिक जानकारीका लागि कृपया www.covidvaccine.gov.hk मा हेर्नुहोस्।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佢话俾你听咧，任何身形、任何高度、任何样貌咧，都系特别嘅。不要咧就系受人哋嘅批评咧而觉得自己唔开心啊！因为咧每个人都系 special 特别嘅。Lizzo featuring Ziza special。Woke up this morning to somebody judging me. No surprise they judging me. Don't know who I'm supposed to be. I'm just acting up and precious. Can never say sorry. Found out in the end that I can only do it for me. You call it sensitive and I call it superpower. You just like empathy cause you think it gives you power. All I know is only God can judge me. I don't hide my heart, I wear it on me. I'm used to自从佢走红之后咧，好多人咧都对佢有唔同嘅抨击，但系佢一于小利啊，做好自己，唱好自己嘅歌最紧要啊 ！Lizzo featuring Ziza special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CIBS 第39季节目基层医疗基本需要。 基层医疗的意思是指乜嘢呢？ 就唔系净系话基层人士睇病咁嘅意思，讲紧成个医疗系统最基础嗰一层，比较着重喺慢性疾病同埋点去改善我哋健康状况。 嚟紧咧十三集一齐探讨一下点样藉住基层医疗促进健康生活。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啦，隔晚美股表现啊，咁喺度咧，即系道指咧要跌232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跌12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1点啦，睇翻咧二月累计咧道指咧都跌得几多，跌4.2% 啊，蒸发咗今年以来嘅所有升幅，咁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跌2.6% 啊，咁啊纳斯达克指数都跌1.1% 啊，不过睇翻咧港股 ADR 咧就按比例上升嘅，咁多只大型蓝筹股咧都做好，特别系汇控的 ADR 咧又重上翻60蚊港元的水平啦，咁啊，究竟可唔可以持续嘅升势咧？转个头开始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资讯啦吧。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Hello Hello， 我哋又坐定定，一齐上堂先。Clara 老师你好。 嘉明你好。 我哋上一集呢就开始讲下呢个五种爱嘅语言啦，讲过当中包括咗有身体嘅接触啊、服务嘅行动啊、礼物啦、啊、言辞啊咁样。但我成日都觉得呢五样嘢入面呢最难捉摸嘅呢就係、是、咩叫做精心嘅时刻啦。 是啊，这个好重要的。即是有时呢我家长好多时成日会话哎呀佢都唔听我讲嘅，我諗成日听唔少㗎啦。跟住我教极佢都唔睬我嘅。跟住呢佢呢就係仲係鍾意揽住爸爸咁。跟住呢又或者係爸爸又会觉得佢唔理我嘅，淨係鍾意係同媽咪玩嘅，媽咪叫佢做乜佢就做嘅。即成日都有呢啲情况出现㗎。咁呢个情况呢其实呢都係有一个问题出现咗，可能就係精心嘅时刻啦。咁即係可能爸爸同个小朋友玩嗰时候，是不是真的玩到是尽情去玩呢？定是一路喺度说教緊呢？又或者是好多时候呢，我想你听好多，好多时候爸爸是做一个好人或者坏人嘅。好人嘅爸爸呢就是乜都唔理嘅，只是同个小朋友玩嘅。坏人嘅爸爸呢就是媽咪就投诉完之后 阿爸你快啲處理佢啦，咁 跟住訓導主任爸爸就上身啦。 係啦，咁爸爸係一個好惡嘅人嚟㗎啦，即係變咗爸爸咧，就每一次咧同個小朋友玩嗰陣時咧，就係會教訓係嗱，你頭先係咪咁樣同媽咪乜乜乜乜咁又喺度講翻一啲好負面嘅嘢咧？其實個細路仔就會好大壓力咯，同埋會避開你咯，會逃避嘅。咁、即係我哋一定亦都要好拿捏到嗰個嘅精心時刻。咁啊，記得上次我哋講過啦，就話精心時刻就話啊，兩公婆咧，我哋行條路好長噶嘛，咁所以咧，頭先你話係咩航空母艦係咪？ 係啊， 航空母艦。跟住啲飛機仔咧係會走嘅咁樣，咁所以咧兩公婆咧可能出去拍拖嘅時間啦，咁咧就真係要啊，淨係講自己嘅嘢，同埋講對方嘅嘢，就千祈唔好喺度去講翻個細路仔點點點喺度，我成日都講開會咯，唔好開會啊，即係唔好啊嗰、那個老師話咁啊，或者我哋將要點樣做啊，嚟緊就點樣做啊，千祈唔好，即係變咗好似就算係兩個大人嘅時刻，都唔係一個精心時刻啦，就已經係一個係精心時刻，精心去擺喺個細路仔要點樣處理嘅時刻咯。如果係咁嘅情況，你覺得你會有咩感受啊？即係如果係你同你 husband 啦，咁可能兩個出街猛咁講啊，阿大寶點啊，阿二寶點啊，阿三寶點啊，你會有咩感覺？ 咁啊，真係好似同最唔想同佢開會嘅老細開會咁樣咯。即係你會敷衍嘅，你會開會之前咪做定啲功課，入去開完個會之後就好想快啲走咯。 好慘喎、啊！聽到你咁講，好慘。即系总之系明明拍拖时间就系、是、啊，我就谂下先 ，OK， 我要汇报阿大宝点点点，阿二宝点点点，阿三宝点点点，跟住咧就屋企咧嗰啲嘅 finance 点样点，跟住阿工人姐姐系点点点，即系你唔会 enjoy 咯，咁你系啦，你会觉得。唔好啦 ，let me alone， 你俾我自己，你俾我自己一個人好過。 係啊，係壓力太大啊，所以都係將個焦點擺翻喺同你一齊嗰個人身上會好啲。 係啊，所以其實咧，你係即係兩個傾偈嗰陣時咧，都有一啲嘅技巧嘅。咁可能你真係要係耐心啲聆聽啦。即係有時可能係媽媽有好多嘅嘢解決唔到啦，咁可能即係見到爸爸兩個人，即係可能夜晚瞓覺咁兩個，可能就會講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嘢咁樣。咁都明白嘅，有陣時可能爸爸咧，佢都好攰，佢都知道老婆咧都係啊好貴個家庭嘅，但係佢都可能都想自己休息嘅，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咧，呢一個絕對唔係精心時刻啦，咁就最好咧就大家去講啦。頭先講即係我哋曾經亦都有提過，就係話我以為係最好嘅就係、是。最好啦，同埋咧，當你唔接受嗰樣嘢話，其實你要出聲咯、即係你唔出聲嘅話咧，其實亦都會令到大家嗰個關係都會係變差咯。 係啊， 咁就頭先講啦，係咯，臨瞓覺咁樣，老婆就匯報，由朝頭早八點鐘開始，阿大寶、二寶、三寶咧，叭叭叭叭叭叭講到夜晚八點鐘嘅，即係嗰啲嘅情況咁樣，咁又覺得，爸爸你翻咗工啊嘛，咁你放工翻嚟，我要 update 你噶嘛，我要話翻俾你聽，咁呢個咧就其實係會令到咧，即係大家嗰個嘅關係都唔好啦，咁所以咧即係講出嚟咯，即係可能話啊，我哋不如咧，我哋揾個另一個精心時刻啦，呢、這個時間唔係我哋嘅精心時刻。咁大家同意嘅，不如我哋星期日去边度边度食早餐啦，我哋开车去唔知边度边度去食一啲特别嘅嘢啦，咁即係大家去夹咗个精心时刻，就真係去讲嗰次对方会觉得你好在乎我啦，你好 care 我啦，係啦。 有时都明嘅，即係作为妈妈我都好明白嘅，有时可能我嘅爱嘅语言就係服务嘅行动，咁我服务咗你都唔喺屋企睇都睇唔到，咁我咪讲返俾你知我同你服务咗啦。但是 Clary 也真的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你几时做这个汇报，你几时去告诉人家你服务了啦，我很爱你的，都是要揀一个很好的时刻的。 是啊，所以在个精心时刻里面有些技巧的，例如可能你的眼神要望住对方，即是不好。 不好望电话。 是啦，两个一齐之后就两个各自用电话啦，咁就惨啦。咁你其实可能其实你个电话你真係唔回应半个钟或者一个钟应该冇乜大问题嘅。即係如果真係有啲好真係好突发性嘅嘢，咁人哋都会打电话俾你，咁就冇办法啦。咁其实可以抌低呢一个钟，其实係哇建立个关系係一个好跨一个好大嘅步。 另外就剛才讲啦，唔好做其他嘢啦。咁另外就要听对方讲嘢啦，同埋咧睇下对方嘅身体语言。即系当你讲到某啲嘅时咧，佢啲眼神开始恍惚啊，冇乜兴趣嗰阵时，咁你可能又转下第二啲话题啊，咁样。 系。 咁啊，仲有唔好插嘴。即系有时咧，可能老公啊，或者系老婆啊，咁可能喺工作上啊，系有一啲嘅情况咧，咁你即系如果你不断，梗系唔系咁啦，咁就弊啦。咁人哋会觉得呢个唔系一个精心时刻啦，你好似教训紧我啊咁样咯。咁同埋要表示理解啦，同埋即系喺个情况里面自己又可以谂下咁啊。呢个情咁咧就会好好多噶啦。咁成件事咧就会 harmony 好多，同埋最紧要咧就系要揾到一个活动咧系大家都中意 系 啊，系啦，即系小朋友咁，可能我哋自闭嘅小朋友佢好中意车噶。咁如果咧你同佢咧即系出去咧嗰日系真系搭车嘅，咁你就唔好喺度教老师教你呢样啊！嗱，你记住啊，呢个圆形啊，呢个正方形啊，呢个红色、黄色，咁呢个亦都系对我哋小朋友唔系一个精心时刻啦。咁你就揾咗佢个活动，大家都中意嘅，咁咧就一齐去做咧，咁就好开心。咁之后翻嚟咧，大家心情都会好靓噶啦。 咁啊，一齐去建立呢一个咁精心嘅时刻，去砌造下回忆先。多谢晒 Clara， 唔好客气，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日式蛋包饭充满住爱，日本人会先炒香米饭，加上金黄色的炒蛋，最后用茄汁亲手写上食客的名字，这味餸就好像我们的番茄炒蛋一样，简单营养丰富和令人喜欢， 同心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剑球又叫做剑玉，日语的名字叫做 Kendama， 由法国一种游戏 Cup and Ball 演变而成的，也是一种来自日本传统民间的游戏。剑球其实不单只是一个玩具，更加是一种高难度操作性的运动，甚至乎可以说是经过一系列系统性的训练才可以完成的运动。剑球亦都系一个非常之适合学生嘅学习运动嚟噶噃，佢冇场地嘅限制，随时随地都可以玩。剑球更加系一个全新嘅运动，千祈唔好睇轻佢啊！佢嘅运动量非常之大，剑球可以锻炼到你嘅耐性、专注力，令到人哋面对困难嘅时间学习冇咁容易放弃。玩到一定程度嘅时候，更加可以咧就自己加添唔同嘅创意，制造出个人嘅花款噶。至于剑球在坊间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花款的，新手想挑战适合自己的剑球的时候，必先要清楚自己的目标，选啱属于适合自己的剑球才可以开始练习，这样就可以事半功倍了。例如适合较为年幼的小朋友，我们可以选择纸剑球，这个纸剑球设计非常之简单轻巧，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组装的，任意彩绘装饰可以制造出和玩出一些基本的招式的。如果你是第一次玩的时候，不妨试一试这个叫做纸剑球。另外还有小朋友 Kid 剑球的，这个剑球大多数都是木去制造的，竞技型的剑球对小朋友来讲剑身可能太过长了，太过重，玩起上来的时间很快脆就会没晒力。但是这一种 Kid 剑球属于初学者去到使用，因为它在剑球上面的月面也都更加能够令到小朋友充满着成功的感觉。原来日本剑球协会所制定的竞技型剑球逐渐将这种剑球带入去一种新的系统上面发展，摆脱了只是小朋友玩的一种竞技运动。经过他们的精制之后，用了新发明的油漆，令到它防滑的耐性更加强，密合性和耐冲击性更加高，可以说做得更加坚固。不知道你每一次见到有人玩剑球会不会看到目定口呆呢？我就会了，因为他们可以一次几个剑球拿着在手都玩得到的。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Right, I'm ready. Use the music to chain up. Talk about the weather first, okay, Zhong Guo? Yeah. 嗯，系啊，咁啊，睇睇啦，今日咧天晴啊，吓，

晨光追踪三十一。 三月份开始嘅时间，继续有晨光追踪三十一啊！电话旁边又话唱，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咁啊！你啊唱好呢个港台电视三十一嘅节目啦，七点半钟嘅时间我都记得啦，盘点政策，不过我唔知边区咯。 啊，今集盘点政策咧就去到呢个湾仔区啊，咁啊湾仔区大家话有钱区嘛，咁但系原来湾仔区系全香港最细，但系人口同埋房屋都系最少嘅地区嚟嘅。 哎呀，真系人口密度好高、啊。 系啦，咁啊呢个地方虽然好细啫，但系政策系俱全嘅。咁啊话说呢湾仔咧位于呢个商业核心隔篱，即系中环隔篱啦，但系咧又有好多呢个运输物流啊、文化体育甚至乎保安等等嘅建设咧，都集中咗喺湾仔嗰度。咁啊。今集咧，我哋节目就请嚟咗湾仔区议会嘅主席阿黄宏泰，同埋湾仔区嘅区议员阿李碧仪，两位咧一齐上嚟同大家咧探讨下咧嗰啲政策点样喺湾仔区嗰度落实执行咁话嘅。 系咁啊，湾仔区都系我自己其实经常都会出现嘅一个地方嚟嘅，睇下玩具又好，或者唔知点样， 我都有啊， 系啊。啲朋友又好鍾意呢喺灣仔返工㗎喎，唔知點解。係啦，咁睇下灣仔區呀，咁多啲去嘅時候啦，咁可以理解埋佢哋嗰個嘅叫做政策嘅點樣改善呢一區嘅情況啦、好，另外八點鐘嘅時間醫生與你喎。 冇錯啊，咁今集呢嘅醫生與你同大家關心下呢個膝關節痛嘅問題。咁好多朋友呢成日覺得上樓梯如果冇力呀、又或者呢嗰、那個膝頭哥甚至乎會痛啊，又或者咧做運動或者行路嗰陣時咧，個膝頭哥會咔咔聲，好似棘住棘住咁樣嘅話咧，咁、可能係真係膝關節痛嘅問題作怪啦嚇。咁好多人咧以為咧得老人家因為機能退化先至會出現膝關節痛嘅，咁其實唔係嘅，膝關節痛咧有好多原因嘅，即係除咗退化之外咧，原來嗰個關節移位啊。筋腱个肌腱发炎啊，或者长期劳损啊，或者意外创伤，甚至乎你企得唔好，同埋着得内高踭鞋咧，都会引致嘅。咁今集咧，我哋请嚟专家咧，同大家咧讲解一下咧种种嘅成因，最紧要啦，点样舒缓膝关节嘅方法啦。 膝关节咧，我都好理解嗰个痛嘅时候到底点样啊。咁今日夜晚咧，留意埋啊，特别咧，我特别要关注就系咩咧？就嗰啲不良嘅姿势啊，企喺度啊，女士啊，如果着高踭鞋，有啲咩应对方法啦？今日夜晚咧，大家一齐黐住港台电视三十一啦，医生与你。另外十点半嘅时间咧，而家可能我自己都已经用紧呢个新嘅技术啦，唔知阿昌有冇用、就系5G 嘅技术、 我都有啊，咁今晚咧十点半咧会带俾大家呢个纪录片啊，5G 新世界，咁5G 嘅网络咧而家逐渐普及啦，即系上下载嗰个速度咧大大提升啊，即系无论你打机又好，娱乐又好，甚至乎教育、医疗，都因为呢个 5G 嘅技术咧进入咗新一页，咁呢个业界咧认为 5G 咧会带动成个物联网嘅发展啊。即係，但亦都有人咧會擔心咧，人類會因為進一步咧俾嗰啲機械操控咗咁話。咁究竟 5G 會帶嚟啲乜嘢翻天覆地嘅轉變咧？咁今集呢個節目咧就會同大家一一去探討一下。 咁又係要睇啦，因為本身我都已經打定輸數㗎啦。喺人類嘅未來社會，我都覺得我多數都係人類嚇，多數都係俾 AI 操控翻轉頭㗎啦。但我哋中間點樣可以揾到個生機呢？今日夜晚喺呢个十点半钟嘅 5G 新世界，咁大家就可以揾到啲端倪啦。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阿昌， 唔该晒，拜 拜， 唔该晒小白，唔该晒阿昌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口罩令即日起全面取消，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说，本港过去陆续放宽防疫措施，新冠病毒自然传播，并且已经补充群体免疫，相信未必出现太大反弹。但是根据欧美和内地经验，反而流感个案有机会上升，呼吁市民小心，建议市民尽快接种新冠和流感疫苗，会有比较好的保护。优质旅游服务协会主席 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榮譽會長黃傑龍說，取消口罩令等同香港已經復常，沒有防疫措施，相信可以吸引旅客來香港，配合旅遊界的宣傳活動，對業界復甦有幫助。他又說，了解過飲食界就戴口罩的安排，不少公司都會給員工自行選擇，大部分員工都說由於要接觸客人，所以會繼續戴口罩。本港即日起全面取消口罩令，室內、戶外和公共交通工具都不用戴口罩，有關安排亦都同樣適用於學校。在蒲崗村道學校村，大部分學生上堂的時候仍然有戴口罩，有小學生家長說，基於健康考慮，直至夏天之前仍然會要求仔女戴口罩。有家長就說，需要幾個月的時間觀察，才會給小朋友不戴口罩上學，認為會比較安心。亦都有小朋友說，是亦都有小學生說會繼續戴口罩，因為已經成為習慣。有中學生就選擇不戴口罩上學，形容終於不用焗住。不過亦都有中學生指出，戴口罩已經成為習慣，會繼續戴，擔心仍然有染病的風險，會再觀察一段時間先決定除口罩。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抵達北京，展開為期三日的訪問，預料他訪華期間將會同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盧卡申科在訪華前接受新華社專訪，他說對再次訪問中國充滿期待，並且形容習近平是他的老朋友，稱讚他是一個非常睿智、富有創建、與時俱進的領袖。盧卡申科又說，今日的中國已經取得巨大發展成就，在國際事務中都發揮著重要作用。中国外交部就说，中国和白俄罗斯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卢卡申科访华期间，双方将会就各领域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希腊中部两列火车相撞之后起火，当地传媒引述消防部门说，造成至少16人死亡，85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晚，路透社报道，一列客运列车和另一列货运列车在拉里萨市郊外相撞，至少有两节车厢起火，救援人员到场疏散乘客，有乘客被救出的时候已经不省人事。电视片段显示车厢脱轨和损毁严重，现场冒出浓烟，有目击者说事发的时候车厢一片混乱，有人尖叫。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温暖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39点，升153点，总成交金额6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5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76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9.2，升5.6；友邦保险83.4，升1.5；康方生物39.55，跌4.5；阿里巴巴87.1，升6；港灯5.06，升4；海昌海洋公园2.03，升1.2；美团137.2，升1；永里澳门8.27，升1.6；金峰科技7.13，升6；中国平安53.9，升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6.31，瑞士法郎0.942，加元1.37，人民币6.934，英镑对美元1.203，欧元对美元1.058，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

你可能会话啦，梗系啦，亲身经历过先会明白当中意义。不过亦有人话唔使样样都要试，睇到人哋经历，自己都会感受到噶嘛。你有冇听过讲极都唔听呢句说话咧？几时会讲呢句？例如见到有人行紧，前面有个氹，你就会讲啦，前面有个氹啊，唔好踩落去。但系通常嗰个人唔会听，系要自己踩落去先知真系有个氹。无论你讲几多次，佢都唔会听。见到佢踩咗落去之后，你就会讲，讲极都唔听。有啲人讲完之后会加多两个字，就系、是、抵死。我话俾你听，前面有危机，你唔听，我讲咗噶啦，听我讲咪冇事咯。系都唔听，唔肯接受其他人意见。所以从自己嘅角度去睇，你原本应该可以避开呢个危机，最后都系跌落去，得到咁嘅后果系应得噶咯。但系你有冇谂过，点解你会知踩落个氹，结果系会唔好嘅呢？可能因为喺你自己人生嘅经历里边，曾经试过踩落个氹，整到成只脚湿晒，好污糟，好麻烦，翻屋企又要洗，带俾自己好多唔方便。所以当见到其他人遇到相同问题，你好想提醒佢，谂翻转头，自己都系试过先会知道。最近有朋友同我讲，屋企个小朋友成日挂住玩，唔肯读书，讲又讲过，氹又氹过，都系继续玩，唔知点算好。我问个朋友，你讲啲乜嘢啊？佢话嚟嚟去去，咪话佢嘥时间咯，做唔晒啲功课，冇功课交，学唔到嘢，读书唔成，第二时出嚟社会做事好蚀底。我又问啦，点解你有呢个睇法呢？佢话自己就系咁咯，细个成日出咗去玩，最后读书成绩差，出嚟搵工真系蚀底噶，唔想自己下一代都系咁啊嘛。我话以前你阿爸阿妈冇同你讲咩？佢即刻话，梗系有啦，以前细个自己点会听？我话你自己都系咁。我朋友有啲怒气话，就是因为自己试过，唔想佢又系咁咯。我拍一拍佢膊头再讲，唔试过又点知呢？我朋友无奈咁叹咗一口气。其实都系，唔好话细路仔，大人都系啦。我哋只会相信自己，无论其他人点样睇，俾乜嘢意见，最后都会由自己意愿行先。所以而家会咁讲，俾佢试咗先啦，唔试过点会知呢？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泥路上常与你踏着细雨归来，所以半集雨里并有喜不快哉。云淡淡常与你漫步细说将来，歌笑满路笑语满怀，当初哪知这是爱。离别了方知当初太笨爱，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自己好喜欢吃韩式的炸鸡啊。为什么？因为好吃咯。如果要跟南韩的朋友交流一下，港式的代表是什么？就是茶餐厅的生炸鸡髀啦。特色是什么？好吃咯，指甲留香咯，正啊！ 同心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 今日咧想同听众又讲翻啲，即系我都会成日煮嘅嘢。咁就系拉面。拉面咧就唔使下又自己搓面粉又剩嘅。如果你想简单啲嘅话咧，咁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唔同款式嘅。咁亦都有啲可能个汤底都做得几好。不过我真系好嫌弃一样嘢就系咩咧？你出边买嗰啲一嚿面，就算讲到几霹雳都好啦，个汤我觉得好，个汤都算系好饮嘅。咁但系咧。一嚿叉燒都冇，一片筍油冇，最多咧都淨係可以買紫菜，咁啊求其放喺上邊咁啊算數，咁鹽佢都相當美中不足嚇，咁所以咧你可以自己買一大片嗰啲紫菜放喺上面嘅，筍咧都仲可以喺啲日式百貨公司嗰度買到一啲。半現成嘅筍， 我都好中意食筍嘅， 半現成啊，係喎， 因為嗰啲筍咧，其實佢應該係要再加工嘅，即係再煮會再好食啲嘅。咁但係你就咁開咗之後放喺個面上邊，咁亦無不可。 屋企人咧成日都講咧話唔好食咁多筍，好毒啊咁樣。 係啊， 但我停唔到落嚟喎。 係啊， 我係咁食，係咁食。 麻辣嗰啲筍都好好食啊。 係啊， 我都好 爽口啊嘛。 係咯係咯，同埋而家會多啊，正所謂咩雨後春筍啊，而家會多啊嘛。 啱嘅啱嘅。 係啊，咁你話喂加工？ 系啊， 加火啦！我通常买翻嚟咧，即系一包一包嗰啲啊嘛， 吓 一搣开我就即食。 有啲系即食嘅，有啲佢开咗之后咧，其实你都最好，譬如焗一焗啊，即系点都再煮多少少，会再好食啲嘅。咁佢有啲即食嘅版本都 OK 嘅，放心放心， 唔紧要。 得我啊， 中哥，你煮食嘅模式大家都有目共睹噶啦。你业界嘅表现， 关于所知，系啊，有所闻。 关于你杀椰菜呢个， 好晒落去， 系啊，好多人都知道噶啦。咁所以你冇煮过热去食啲笋，大家亦都系明白嘅。 雪柜攞出嚟都唔使加热， 系啊， 最紧要。唔好肚痛， 系啊， 都啱都啱，咁啊唔肚痛啊，当得 当清肠胃啊， 咁啊系啊，耐唔耐都清一清嘅肠胃嘅嘢，好啦，咁啊最主要咧就系嗰个蛋同埋嗰个嘅叉烧，咁啊叉烧咧，其实我啱啱前几日咧都特登喺超级市场咧就买咗一嚿嘅猪腩肉，咁嗰嚿猪腩肉咧大概有几长到咧四五十 cm 咁长啦。咁都幾肥，其實本身食呢啲叉燒咧都係肥㗎啦。咁但係冇辦法啦，咁你唔通好瘦咁食嘅，即係又冇咁好食嘅。 買條乾哼哼嘅咯。 係啊，把鬼咩？到時真係，咁你又唔好食喎。好啦，咁你買咗一條之後咧，其實要真係做到嗰啲嘅拉麵叉燒咧，其實佢好多款嘅。 係， 我有喺日本食過，有啲真係就咁一條長嘅豬腩肉咧，佢咧就。烹調完之後就咁切一片片俾你，呢只比較常少見，因為我覺得都 你可能原汁原味啦，不過我就覺得啲工序少得滯，咁又同埋望起上嚟都冇乜誠意，因為通常食一餐先係圓形噶嘛。 嗯， 嗱，咁啊圓形梗係唔係話嚿豬本身係圓形啦，係你要擲到佢變咗圓形噶嘛，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好簡單，你攞一條嘅豬腩肉，跟住你就好似卷卷卷卷卷咁樣，咁啊將佢卷到變成一餅嘢、一個圓，即係好似嗰啲叫咩雪芳蛋糕 friend 啊，係咪係嘛，即係一卷嗰啲咧，好啦，咁你 卷蛋 啊，係啦，卷蛋， 卷蛋， 係啦，咁你就將佢整到好似卷蛋咁樣，咁啊樣子，然後咧就有一啲用啲繩咧。即係有啲烹調用嘅繩，唔係求其揾條繩啦，梗係唔係尼龍繩啦。 好似扎肉咁樣喎， 係啊，冇、錯啦。其實個工序就係咁、你就將佢扎咗佢，就等佢 keep 住喺呢一個好似卷蛋咁樣嘅形狀、咁樣嘅形態。跟住咧，你就有幾個步驟要處理啦。第一，呢幾個步驟就可能唔同嘅食法或者唔同嘅味道咧，係會有唔同嘅烹調方法啊。咁其中一個咧，你可以就攞住嗰個嘅豬腩肉啦，去煎一煎佢， 係 即係去爆一爆香佢、有啲人會先鍾意呢就飛一飛水先嘅，咁呢個你視乎個人 適隨轉變啦、 適隨轉變， 飛一飛水應該好啲嘅，因為有啲豬肉嗰啲泡泡呢都會出嚟嘅、其實 西方嘅飲食文化呢、就好少飛水嘅，咁、如果你話中式嘅飲食文化呢，我自己呢我都飛咗上， 係啊，因為有啲臭豬肉味咧。 過唔到自己關啊！ 係啊，有陣時你唔係下下都用到好頂級嘅豚肉㗎嘛、 我都已經買咗一個即係唔錯嘅豚肉㗎啦。咁但係你始終你飛飛水嘅時候，你都見到面層嗰陣，你都好慶幸自己冇吞埋落肚。好啦，咁然之後咧。你再飛飛水佢啦，跟住就煎一煎佢，令到佢嗰個面頭咧就好似有一層嘅硬地咁包住咗佢先。好啦，然後你就拎翻出嚟備用啦。咁你亦都要準備定咧大概500cc， 即係視乎翻你嗰、那個叉燒幾大嚿，咁啊準備翻一鍋嘅水，然後入邊咧就落啲日本豉油啦。亦都可以落啲 sake 調味啦、味淋啦，成日都話味淋好奇怪呢樣嘢，加咗之後咧，啲味就重好多啦。跟住亦都可以加啲姜啦、葱啦、蒜頭啦，就喺個煲入邊咧就滾，跟住就再將呢一個嘅已經煎香咗少少嘅豬肉咧個叉燒咧。就放埋入去煲咁啊，咁啊煮大概30分鐘，咁、你得閒就反下佢啦，咁啊等佢均勻啲啊咁樣，反下佢，跟住等佢咧完全涼曬啦，凍曬啦，即係30分鐘熄火，跟住涼咗啦，攤凍咗佢啦。你可以有幾個方法嘅，第一你按兵不動，意思就係話你繼續擺喺個煲嗰度， 係 唔好理佢，係啦，咁佢就會繼續醃緊啲味。另外一個方法咧，就我就今次咧有用到呢個方法，就係攞又係密實袋，你啊攞個叉燒擺入去啦。包密實袋入邊，然後咧就再將呢一個嘅頭先嗰啲 sauce 嗰啲煮叉燒嗰啲汁液咧，嗰啲湯就倒埋去密實袋入邊。咁穩陣起見，我唔想呢個密實袋無啦啦穿咧，用兩個，因為個雪櫃如果漏咗出嚟嘅話咧，就會世界末日噶啦。好，咁跟住我咧就大概再隔多佢一晚。然後咧，你拎翻出嚟嘅時候，你解開嗰條繩咧，你就可以好似日本師傅咁一切嘅時候，佢就一片一片一片。然後你就喺坊間買一嚿面，即係一個 set 嗰啲拉麵 set 咧，就自己切自己嘅叉燒上去，咁你就可以完成一碗咧都非常唔錯、好食嘅拉麵啦。 我的享樂時代。 今日 Vicky 咧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啲女人嘢啊， 惊 唔 惊 先？ 惊， 咁咧话说咧，其实 Vicky 咧都唔系一个勤力去做 facial 嘅人啦。 系， 咁前排咧我终于 感觉到 嘅，哇，咁样， 你啱啱先唔系咁样话我嘅，钟哥， 钟哥，好难得先揾到啲女主持嚟将就下，俾下面啦。我想放假，我几年冇放过假， 我有碗还碗，有碟。 hey, 我接受的，因为我真的成半年没去，那个 sales 那个 facial 姐姐就说啊，为什么你真的这么久都不来的这样。我那么一来就真的因为工作忙多工作我自己开心的。那二来呢一放假可能一个星期放得过一日，我就会宁愿想留在家陪下我的狗狗玩一下这样就是休息一下这样。那跟着呢因为我自己呢本身呢就真的懒的。是怎么笑啫 冇啊， 冇嘢、 啊，取笑我系咪？ 冇， 世界上没有懒惰嘅女人，系咪？我会勤力啲噶啦。 唔系我冇取笑啊， 系 直头系耻笑啊。 点解啊？ 即系将个层次再提升少少。 等等先，有心啊唔怕迟，十月都系八年时，勤保养帮帮到手啊。 冇错啦，嗰、个姐姐咧就教我啊，佢话咧喺屋企即系平时咧可以用一啲咧环保嘅食材就去咧做面膜啊。咁我屋企又真系的而且确咧。有一罐 麥皮喺度。 嗯， 咁跟住 我以為你講嘅又係用嗰啲咩青瓜敷眼啊嗰啲咁樣 啊， 西瓜皮啊， 西瓜皮省面嗰啲咁樣。 因為其實咧，講真嗰句咧，其實 Vicky 嘅皮膚唔算太差嗰啲嚟嘅，唔容易生暗瘡嗰啲啦。咁嗰啲皮膚 又因為後生女又喺度講啲過頭説話， 係咪？ 唔係啊，唔係咁嘅樣噶啦，你講到咁樣 飆出嚟話， 有冇睇嗰啲太空地圖啊？講火星嗰啲啊？你睇唔到我借个望远镜俾你望下月球表面啦、 啊。点啊 ，Vicky， 我冇乜意见，你慢慢讲。我见你琴日都好俾心机去准备，我想听下你点样有呢啲纯天然嘅护肤嘢。 系啊，咁、因为而家咧，点解今日分享啊？就系、是、因为而家有除皱啦嘛。咁、男士都可以用啊。咁其实咧，佢就系用麦皮，即系如果你攞去做面膜咧，就系攞蜜糖一斤麦皮，然之后就又再加一隻嘅蛋白。捞匀佢，捞匀佢，捞匀佢，我试过噶啦，黐黐立立嘅系，咁但系咧你就敷佢15分钟，平时敷面膜咁样，咁、 有米走上去嘅，即系甜得滞咧，漏米嘅米走上 去。唔系，首先钟哥你屋企有蚂蚁，有蚁到先、 啊，因为蚁都死咗啊，饿死啊， 冇嘢， 系啊， 冇嘢， 小强 冇 嘢又出嚟个， 小强都死埋，饿死咗。 系啦，咁跟住咧就其实系有少少立黐黐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咁样就好环保啦，因为。咁啱咧，我啲麥皮過咗期，係啦。咁唔單止可以攞嚟做敷面膜，其實平時洗面都可以攞麥皮嚟洗面。呢個係我上網睇嘅。 會點啊？攞麥皮嚟洗面。 係啦，咁有兩個方法，就係你可以攞温水，然之後加少少嘅麥皮，然之後等佢軟化咗之後咧，就咁樣洗啦。咁其實呢個係最天然嘅洗面方法，就係去角質啊。係啊，咁我覺得男士都可以用。如果你話啊唔想加水，我想再清潔啲，可能女士咧就係會要落妝噶嘛。咁唔好就咁用麥皮，咁我再加洗面奶，然之後就咁樣洗。我琴晚都有咁樣洗啊，我真係覺得自己皮膚滑淨咗 嘅。玩過嚟嘅。 系，我觉得唔错喎，呢个分享， 唔错，但系唔系好好咧。 做乜啫？大家三个针对我，因为你哋有冇护肤开先？ 有。 唔系我自己，我自己啫，我自己个人嘅睇法啫。即系咩叫做护肤啊？咁样，其实阿妈生成系咁样，就系咁样噶啦。你点护都冇乜用噶。 唔系，咁有时出街多尘啊嘛，嗰啲尘埃啊咁样咧，黐咗喺块面度啊嘛，好容易失毛孔噶。 但系你呢个方法咧，都真系要等啲麦皮过咗期啊，先可以用，系嘛？ 系 系。如果正常，如果正常食晒啲麦皮， 咁有啲你通常食咧个底嗰啲有啲碎得太胶关，你都唔会倒出嚟冲噶嘛。 系 咁就可以用嗰啲咯，系咪啊？ 捽埋一嚿咁咪可以用嚟洗面。 好啊，我试下你呢个方法啦。 系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试下。 系啊，男士都可以去下角质啊，特别依家除咗口罩要见人啊嘛。 系啊，就系而家要见人。 但系你琴日试咗啊嘛？ 系。 我观察多你一年半载先啦，睇下你会唔会真系好咗。 咁我要持续每日都要。洗先得， 都系咁样嘅，就唔使试啦。 系啊，咁做人都要有恒心嘅。 我帮大家实测下， 好 好好啊，好。 系啊，咁睇下一年半载之后，我得唔得啦吓？ 好啊， 下个礼拜再礼拜三嘅时候见下你。 好啊， 睇下依个方法系咪真系 work 先啦。 呢位月球人系边位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